会议。英国高级外交官员说，对苏杰生无法亲自出席会议深表遗憾。日本海上自卫队表示，昨日和法国海军在冲绳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海上补给训练。日方的魔舟号补给舰向法国海军的舒尔库夫号护卫舰运送补给燃料。共同社报道，陆上自卫队下个星期二起亦都将会联同法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九州地区举行离岛防卫作战联合训练。预料海上自卫队和法国海军到时亦都会展开海上训练。分析认为，日法两国希望通过反复训练加强制约中国在东海围绕台湾和钓鱼岛附近海域日趋频繁的活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风势微弱，下午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同时，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珠江口一带。预测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17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1011.9亿元。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0.5跌11.5，中国平安82.1跌1毫，美团287跌4.8，阿里巴巴220跌5.2，盈富基金28.64跌1.4，中国燃气28.25跌5.5。工商银行5.02升5仙，友邦保险97.1跌8.5，建设银行6.13升1毫，复星医药56.25系跌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9，瑞士法郎8.488，澳元5.998，加元6.328，新西兰元5.574，欧元9.318。每百日元兑港元7.1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53。港金现价报164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1美元，卖出17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啦，有少少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而家啦，港岛入口都开始多车，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有少少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落活道去连道方向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到骆驼苑对开。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段比较多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车多繁忙，龙尾过了圣座士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5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啦，應該有提高嘅最低人手嘅要求啦，設立扣分制度啊等等嘅，咁甚至咧嚴重嘅時候咧係可以停牌啦，同埋提升嘅員工嘅質素，即係希望咧能夠提供到員工嘅質素啦，進行呢個培訓啊、考核等等嘅，咁有關呢啲咁嘅依個提出嘅要求咧，到底社署到底個跟進會係點咧？咁同埋到底如果係譬如依啲咁樣嘅情況繼續落去嘅時候咧，就會唔會係影響到佢哋嘅服務咧？咁希望大家咧有興趣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稍後節目裏邊咧，我都會請嚟一啲咧就係關注呢個院舍嘅朋友啦，同埋經營呢個院舍嘅一啲人士咧，就發表下意見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咁歡迎你打電話嚟咧，可以同我哋參與討論嘅。咁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继续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5月5日，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开会，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话，有信心喺今年上半年觅得足够土地，完成兴建15000间过渡性房屋嘅目标。 咁剩低嘅话咧，就系点样可以将嗰啲嘅土地咧變成咗單位，這個我哋面對住另外一個挑戰。咁至於問到會唔會喺申請資格上面有啲嘅改動咧，我哋都會跟進翻咧，不時咧去因應翻嗰個狀況改變咧去做檢討我哋嘅申請資格嘅。 朝早10点，荃灣荃威花園 R 座一名外佣確診帶有變種病毒，同座所有居民需要撤離檢疫21日。當區區議員趙恩來話，當局冇交代清楚撤離時間，安排混亂。 由佢未做封區呢個動作開始，咁其實大家已經準備曬，執好曬行李，等去到離開。但係去到現在講緊第二日嘅10点几啦，咁就大概都未有任何嘅信息去到話撤離嘅時候，居民係好惶恐啦，好忐忑不安啦。 下晝2点。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决定终止就元朗721事件民事控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民主党中委庄荣辉 就经咨询法律意见同埋其余8名原告人嘅意愿之后呢，今日我哋正式宣布终止对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嘅民事索偿。林卓廷而家咧，因为佢正因为民主派初选嘅国安案咧而陷入嘅，咁佢自己自由无期啦。再加上咧，考虑到香港最近嘅政治同埋法治嘅状况，实在咧难以咧就继续呢个漫长同埋复杂嘅诉讼啦。呢个系佢最主要嘅原因。 本港今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宗源头不明，另外有3宗系输入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正在跟大家傾緊嘅，就關於一宗14岁嘅中度智障同埋自閉症嘅男仔林子俊啊，喺5年前咧就喺一個私營嘅殘疾人士院舍裏邊墮樓身亡嘅。咁啊，死因庭咧就召開咗之後咧，就判裁定咧係死於意外嘅。咁啊，但係亦都指出咗咧，就依院舍咧都出現咗好多即係管理上嘅問題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係反映下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啊，依個時間裏邊咧就請嚟咗一位就是都很关注这件事件的，就是前检视院舍实务守则及法例工作小组成员和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跟我们谈谈。张超雄你好。 是你好，陈景祥。 是啊，张超雄，我们刚才谈开这件事，其实都是即是都见到几即係屬於真係都幾悲劇噶。咁你睇咗譬如話，尋日即係陪審團就作出咗一個一致裁定咧，係依個男仔係死於意外啦。咁但係你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啊，張超雄，我知道你都好關注咧，即係呢啲私營嘅院舍嘅。其實佢哋而家嗰個狀態係點嘅咧？即係我睇到嘅報道咧，就係譬如包括咗話1:40嘅人手比例太低啦，同埋啲服務質素似乎都好多問題。咁你可唔可以你關注咁依個話問題咁耐，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而家咧？其實依啲殘疾人士嘅院舍個經營服務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个问题其中最重要咧，就系个要求太低，法例要求咧个水平系好低嘅。譬如话我哋讲紧无论残疾院或者老人院咧，其实都一样噶啦。佢哋老人院嗰个条例咧，廿几年冇改过啦。残疾院就新近，即系叫做2008年，即系嗰阵时先倾，咁就去到2011年立法咁样生效啦，但系到而家咧，都系冇改过啦。佢嗰个人手比例咧，系譬如中度嘅呢啲照顾嘅院舍咧，系日头1:40，晚间就1:60。咁你想象一下，即系残疾院舍，好似梁子俊一位自闭智障嘅少年，佢有好多行为问题。佢会掉嘢啦，会即系打烂啲嘢，会有时伤害到其他人，甚至会有即系玩弄大小便，呢啲都喺庭上面，即系个学校嘅护士啦，同埋一啲其他嘅专业人员有提到。咁学校亦都要指出咧，其实需要以一对一咁嘅形式去照顾啊，资助。咁喺屋企往往即係家人都會做到，但係去到呢啲院舍呢，個要求低成咁呢，其實根本係做唔到嘅。咁但係好可惜，即係呢啲慘劇唔係一單嘅。我哋見到無論老人院好，殘疾院舍好呢，其實都不斷發生問題。正正喺16年嘅時候，即係出現咗子俊呢單啦。另外唔好忘記康橋，其實之前呢亦都有一連串嘅其他院友死亡，同埋有一宗係性侵嘅事件啦。咁老人院啦，劍橋嗰度又公開咗嗰啲衝即係摸光珠冲凉啊，啲即系 好多问题，真系都 话好多问题。咁样我哋就要求政府，你唔可以即系你点样加强巡查都冇用，因为当时佢嘅反应咧出现呢啲丑闻，佢就话我哋加强巡查。咁后屘到咗剑桥康桥之后咧，佢就话我索性就将嗰、那个牌照簿啊增加50%人手，然后摆多个助理处长落去去睇咁样。咁我个反应就话你即系。人哋出現慘劇，你就加官進爵。實際上你點樣巡都冇用，你唔改善或者提升個標準咧，你用咁低標準巡極都係咁。咁佢哋就即係叫做逼住咧，因為當年我哋係卡住佢嗰個助理處長個位，唔俾佢過住。咁我哋要求咧就話你要檢討個法例，同埋咧要提升個標準。咁佢就成立咗一個工作小組，咁我同邵家臻都喺度，亦都有埋佢哋啲業界代表，有曬啲專家啊，其他啲即係佢哋認為適當嘅人咧，傾咗兩年，2019年咧都遞咗個報告，就住人手嘅要求啊、培訓啊、持牌人嘅要求啊、設施嘅改善啊、人手比例嘅改善啊、罰則嘅加重啊，全部俾咗19項嘅建議，其實對我嚟講係。都是麻麻地的，即是我觉得个改善的幅度很低，不过都仍然不动。 是这19项里面是一项都没有做过，可不可以这样说？一项都没有做过， 一项都没有， 两年了已经，2019年 了，是啊。就即是现在我们见到的政府就是有惨劇，那他要动，但是过事后呢，就算我们都叫做逼到佢去嗰、那个工作小组讲到明係叫检讨院舍嘅条例嘅小组、工作小组嚟嘅。亦都讲到明呢嗰、那个报告呢交咗俾政府之后呢，佢哋就根据呢一个嘅方向呢係进行立法嘅。但係即係我唔知佢哋忙得咩咁交关啦、即係到而家呢我哋都未听到佢有任何动静。 是啊，張志雄，按照你剛才講咧，就話個法例要求太低啦。咁即係點解要咁？即係點解會出現咁嘅現象咧？而頭先亦都講咗啦，譬如2017年就成立個小組，咁2019年咧提出咗19項建議。咁中間亦都經過咁多年啦，就似乎件事咧或者個情況係完全係冇任何改善到嘅。其實個原因係在邊度咧？ 係投鼠忌器。其實政府係好驚嗰啲私院咧唔做。因为 譬如呢啲老人院或者殘疾院就相對冇咁大幅度係私院啦。 嗯。 但係老人院嚟講咧，譬如佢哋講緊而家嘅宿位咧，即係私營加公家津助嘅宿位咧，七成係私家嘅。 嗯。 咁就算係殘疾院個比例冇咁高啦，但係佢哋即係最惡就係話嗱，你再係咁，我唔做。 嗯， 我唔做啦，啲院又俾翻你啦，咁样。 嗯， 咁政府就头痕啦。 嗯， 咁佢哋就觉得，因为佢本身咧就冇一个承担， 嗯， 去尽快兴建足够嘅院舍， 嗯， 俾呢啲老人同埋残疾人士。 即系政府经营嘅公立或者公营嘅系唔足够嘅，即系而家。 公营系远远不足。 嗯， 我哋讲紧譬如话中度智障嘅院舍排16年。 嗯， 严重智障嘅院舍排18年， 哦， 即系呢啲系完全系匪夷所思嘅。 嗯， 呢啲老人院亦都系，你见到其实都系等超过3年。 嗯， 而轮候期间死亡嘅人数咧越嚟越多，旧年就应该前年咧， 嗯， 就已经去到成7000人，嗯，即系等唔到死咗嗰啲。 系啦，好严重啊！ 人口老化。是啦，所以佢哋唔肯做嘢就依赖个市场。咁个市场就係一个劣质市场，但係佢哋就成日去成人币囉。 嗯。张超雄话而家譬如话私营同埋公营呢，譬如我哋讲返呢个残疾人士啲院舍先啦，个比例有几多到啊，其实。即係公营嘅占几多，私营嘅占几多到啊。 残疾人士就成80%都系公立嘅。 嗯。 即係私营嘅系占少数。 私营反而占少数。 冇错，同老人院就相反嘅。 哦， 咁但系即 系残疾里边，如果公立嘅会唔会系好啲嘅咧？即系通常可唔可以咁讲？ 好好多， 好多， 好好多。 嗯， 即系嗰个人手比例啊，或者嗰、那个设施啊，都冇得比嘅。 嗯嗯。咁但系譬如我用翻讲翻 啲专业人士 系明白，但系譬如如果讲翻梁子俊呢个咁嘅个案，点解佢譬如话个父母系唔送佢公立咧？佢系咪即系当时冇位咧？即系点解 咯？首先，阿子俊14岁咧，佢读紧书嘅，佢喺特殊学校，但系好可惜咧，呢啲特殊学校唔足够嗰啲宿位。而家14间中度智障嘅学校咧，得4间有宿位嘅啫。 嗯， 咁你排队咯，佢排咗2年多排唔到。 嗯， 其实佢系应该优先，因为佢屋企又出现一啲冲突，曾经怀疑系一个虐儿个案，喺个跨专业会议，政府自己判断咧呢个系高危个案。 嗯， 但系都冇优先俾到佢喺学校有宿舍，结果咧。在柴湾住就周围找私院就找到葵涌， 嗯， 结果因为他去了康桥之家呢，连学校都要转去葵涌， 嗯， 其实就很荒谬的，整个安排呢是因为服务的不足令到那个细路和他的家人呢受苦， 嗯， 至于成人的院舍呢，就我刚才都讲过，是更加短缺，完全是即是等10多年嘅，咁佢政府就係成人咧就社署管，成人以前儿童嗰啲咧，就主要就係靠教育局，咁但係教育局唔喐，咁啊结果咧就即係越等越耐咯。 嗯，咁如果按照你咁讲，系咪譬如话呢个社福嗰方面嘅资源分配咧，呢部分嘅政府嘅投入或者似乎嘅先后次序就唔系摆得好高，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你见到睇到个问题，即系已经积累咗咁多年。而是完全没有改善过的。 其实就越来越恶化添。 嗯。 轮候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的。我做了10多年议员。 嗯。 我见到那个情况是不断恶化的。 嗯。 就是他们永远一提这个问题呢，就你都听到罗志光就说，哎，我们追落后啊，越追越落后都没办法啊，起一间院舍要。冬至10年啊，啲咁样，咁，但系佢哋就不断讲，实际上个资源咧就唔肯投放入去。 嗯，系啊，系啊，张超雄，我哋都睇得到咧，即系我哋睇翻嗰个数字咧，即系话而家希望能够改善咧，就系增加到1:30啦吓，即系有一个建议里边，其实就算系咁嘅，都比例都好大， 都好高 大 嘅，所以我 就有咩帮助咧？1:40去到1:30，好似好一啲啊，但系似乎都仲系一个人对住好多个。 系啊，咁当然喺其他方面我哋都有啲要求嘅，譬如话。 呢啲院舍应该至低限度有一个护士喺度啦。 嗯， 而家佢哋连护士都冇㗎嘛，即係冇一个真正嘅专业人员嘅。 嗯， 连高度照顾嘅院舍都冇嘅。呢啲私院呢好多呢就是、用保健员，即係而家个法例就容许呢佢两个保健员呢就当即係、一个护士，咁、但系保健员嘅训练同一个护士嘅训练咧，就即系冇得比嘅。咁喺呢间院舍更加离谱添啦，即系除咗保健员之外咧，由主管到院长到护理员，全部唔需要任何嘅培训、任何嘅训练咧，都可以做到噶啦。 系咯，我就睇呢个报道咧，佢就讲到呢个问题啦，就话院长同埋呢个主管咧都冇受训练嘅。咁啊，护理人员咧都系即系咁上下，咁呢个水准似乎都好低嘅，真系。 直情低到冇谱啦，而且佢有好多真正落手落脚做嘅咧，就系、是、啲外劳嚟嘅。咁啲外劳99.9%都应该系国内嚟嘅。咁佢哋有啲连语言都未必通啦，同埋个文化卫生水平啊都争好远嘅，大家根本。完全唔系即系嗰种生活方式，兼且佢哋嚟到咧嗰、那个工作环境亦都好曳，往往咧佢哋系冇假放嘅，成个月咧就算以康桥之家呢一次咧，我哋睇翻个更表都好清楚，一个月31日咧佢做足31日， 系， 所以即系佢你谂下佢哋嘅工作环境又恶劣，佢哋嘅条件或者水平亦都低， 系， 咁做出嚟嗰个服务质素 好啊！我先要听新闻先啦，唔该晒张超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和输入个案各有3宗。患者包括一名住在鲗鱼涌康怡花园 N 二座的46岁外佣，被列为本地源头不明个案，他没有病征。至于他的朋友住在薄扶林道豪峰的38岁外佣，亦都确诊。卫生署表示，两人同时带有 N501Y 同 E484K 变种病毒。另外，据了解，那名46岁外佣曾经在上个月18日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政府宣布，康怡花园 N 二座和薄扶林豪峰两栋大厦全栋住户需要撤离，没有病征的住户需要强制检疫21日。在康怡花园下午有几名市民携带杯面、饼干等食物和日用品给家人。有市民说，婆婆独居在康怡花园 N 二座，患有长期病患，需要食药，认为老人家隔离应该有特别安排，例如应该去酒店而不是竹篙湾检疫中心。另外有市民说，80多岁的独居家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超过14日，希望当局能够安排隔离少于21日或者家居隔离。到场查询之后，当局未有提供任何资讯，只是说在隔离营有其他协助。高中通识科新学年将会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并且在新学年由中四起推行。对于有意见认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现时只有课程大纲，局方如何协助教师？教育局说，局方与考评局现正编定课程及评估指引，又承诺提供教材。今年九月，教师会先教授《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这个课题，由局方提供的学与教资源以及由官方机构提供的参考资料都相当丰富，有信心教师能够安排和处理。著名广播人李我离世，享年99岁。原名李晚景的李我，在战后的50至70年代先后任职广州、澳门和香港的电台。1946年创作广播剧《天空小说》，一人声演多个角色，脍炙人口。 资深传媒人车淑梅话：，你我晚年喺安老院生活，下昼曾经致电你我嘅妻子萧生，由家人代接电话。指你我喺下昼两点左右离世，家人正系处理后事。车淑梅形容你我系广播界红人同天才，系大家敬仰嘅大前辈。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一个封路咧，喺马鞍山嘅西沙路近锦英路交界，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带有呢个封路措施噶。西沙路去马鞍山港铁站方向近锦英路嘅部分行车线，以及系锦英路去西沙路近西沙路嘅慢线咧，系暂时封闭。咁部分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咁就係西沙路同埋锦英路交界，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一带有封路安排。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近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交通繁忙，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新界方面，林锦公路近锦田公路嘅回旋处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同埋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点睇今次针对啲外佣嘅措施呢？ 听众陈女士， 我都安排咗帮人打针，佢好开心，佢话菲律宾好多好严重，打完针佢想翻去探啲小朋友。 听众朱女士， 局长嗰种唔打针你咪唔好做咯，呢个说法系好不近人情，即系我谂香港人啊、雇主啊，甚至乎外佣都好反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關於康橋之家一位14歲嘅男童嘅墮樓案，咁啊，陪審團咧就尋日作出咗決定咧，就一致嘅裁定咧，就死於意外嘅。咁但系咧，就喺呢個裁決之外咧，就大家睇得到咧，就而家啲咁嘅私營嘅院舍裏邊咧嘅服務水準啊、人手啊各方面咧，似乎都有相當多嘅問題嘅。咁啊，尤其是我睇翻啲報道裏邊咧，就涉及啲事件裏邊咧，康橋之家咧，2016年咧已經收過係5封嘅社署嘅警告信噶啦。咁啊，出現咗好多問題啦，似乎咧一直都冇改善。 善道。咁今次里边咧又再出事咧，就到底系咪反映咗我哋呢个即系社会里边嘅一啲残疾人士院舍咧嘅服务水准啊，同埋呢个要求咧系即系追唔上呢个社会嘅需要咧咁。咁啊，大家如果系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啊，或者讲下你意见嘅。咁好啦，咁啊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嚟咗一位咧就系中小企国际联盟安老及残疾服务联会主席李伯英同我哋倾下嘅。李伯英你好。 是你好啊陈主持是。 是啊我哋今日倾开呢就係讲关于个康桥之家呢次个事件啦。咁呢件事件我咁都大家都觉得即係好伤感啦即係出现咗咁嘅情况。咁我哋好想知道一下呢其实一啲即係私营嘅即係残疾人士院舍呢头先我都倾咗呢有位嘉宾呢就讲到呢就嗰似乎个服务水准同埋个要求嗰样嘢呢都追唔上喎。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啲即係私营嗰方面呢即係经营呢啲安老或者残疾院舍里面呢个情况而家系点样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 简单讲呢就不可以就这么一概而论就说、哎、仍然都追不上因为这个呢有个标准在这里你究竟用什么标准来看呢、过去由、没有监管至到监管至到豁免牌至到现在全部注册已经有一套系统有一套监管的模式其实公道啲講，唔係因為我係一個業界代表嚇、公道啲講咧，個服務水平係一路提升緊嘅。咁、但係所有嘅服務咧，由冇變有，由有變到有規模，變到有專業，係需要一啲時間嘅，就冇可能一步到位。始終呢啲服務咧，唔係由一班專業人員咁一開始就咁樣去，亦都唔係政府規劃底下咁發生嘅。咁而家我覺得公道啲講，係整體嚟講係改善咗好多比以前。 李伯英啊，係啊，但係你話你就係改善咗好多啦。咁但係我哋都睇翻一啲今次個事件一啲嘅事實先啦。咁譬如話我哋睇翻今次裏面嗰個死因聆訊裏面，我睇得到咧證據就話咧，譬如院長啦、主管啦都冇受過訓練嘅。咁同埋你都睇得到咧，就係譬如話喺2018年咧，政府就已經即係要求係做一個檢討啦。咁啊，2019年咧就出咗好多建議啦。咁亦事隔咗有幾年噶啦嘛。咁但係似乎又即係個現狀，我睇得到嘅就真係改善唔大嘅噃。 睇你點嘅角度去睇啦。即係你究竟喺邊個角度去睇？嗱，事實你講訓練嚇，講訓練咧，而家慢慢我哋漸漸規範啦，漸漸規範咧，做主管嘅要读主管课程，要攞翻个主管嘅证书。保健员一定要读啦。如果做残疾人院舍嘅话咧，佢除咗要读呢、這个即系一般嘅保健员咧，佢仲要读多一段时间系做残疾人院舍，有一啲特别嘅知识技巧，佢都要再上堂嘅，叫做攞埋做残疾人士院舍嘅牌照，即系呢个保健员。咁护理员咧，暂时咧，喺买位院舍底下咧，就要75%嘅护理员要有呢个训练证书。咁但系如果唔系买位院咧，就冇咁嘅硬性嘅要求。但系渐渐咧，因为而家嗰个改变，因为檢視實務守則嘅法例，相信都會不久嘅短期將來都會通過噶啦。咁呢啲慢慢咧就入翻個軌道，就護理員而家講句唔好聽，就係而家越嚟越多呢啲護理員都係去讀呢啲書噶啦。 個比例有冇一啲數字可以俾佢參考啊？譬如話，即係做緊呢啲院舍嘅人士咧，有幾多係即係已經攞咗咁樣嘅訓練員證書啦？幾多仍然未有受訓過嘅？有冇一啲數字可以睇到 咧？呢個可能要社署先至可以有，因為我哋就冇做呢個統計嘅。 但係而家嘅情況都係即係佢就算有冇訓練過都可以做得嘅，係咪咧？ 冇錯，冇錯。嗱，點解咁講咧？好老實講咧，安老頭殘殘疾服務咧，都係一個即係人哋唔中意做嘅行業嚟嘅。咁咧就根本就好少人願意入職。就算而家經濟咁唔好，好多人冇嘢做。 竟然都冇乜人去应征去入行嘅。 这个 系一个即系困局啊。喺人力资源嗰度系一个困局。 但系呢个就都即系一定会影响到个服务质素系咪咧？亦都系咪？即系你真系冇做训练。 简单咁讲， 人手你又请唔到， 你请唔到人。我想做培训或者想换一啲好啲嘅，我冇得更换啊。 嗯， 即系做得唔好，我都要氹住佢喺度做住先啦。即系咁样。咁当然咧，经过咗咁耐咧，大致上我哋啲同事应该都系 OK 嘅。咁而家讲紧嗰单事件都唔系最近嘅事件嚟嘅。咁喺个蜕变过程中，我唔觉得呢啲嘢话，我哋应该接受呢啲，一单都嫌多。不过即系有时我只可以讲话。在个蜕变过程里面有这些不幸事件发生即是无论任何人都不想。 是 但是呢我觉得整个服务呢如果想改善呢我觉得是大家都是要怎样在那个教育上面要不断跟进啦增加啦还有在整个服务上要大家要支持嘛就不是说不如我哋扣分啦，扣到分咗就钉牌啦。好老实讲，服务已经唔够，我睇下钉边个牌，钉边个牌。呢个系一个好落后嘅方向嚟嘅。 但系你把英啊，但系咧就即使你咁讲咧，但系咧即系如果真系有需要服务接受或者需要揾呢种服务人咧，都系希望佢个服务系真系达标或者能够做得好噶嘛，系嘛？即系呢个都好合理啊，系咪？ 而家嗱， 即系你哋有个困难，但系你譬如话，如果真系当事人佢要系揾一个院舍能够放心嘅，即系有一啲基本好啲嘅服务咧，咁其实呢个都系社会合理需求嚟嘅。其实 同意百分百同意。而家所有业界都系朝呢个方向做紧，同埋咧系而家系所有嘅业界做紧嘅嘢好老实讲，社福利处一路都系严格咁去一路查牌嘅密度啊，同埋嗰个细心度都系增加嘅。 系，但系佢查得嚟，你哋本身个业界都要自己有一个即系足够嘅资源或者人手去做先得噶。如果唔系，佢查去都系现状改变唔到嘅。其实作用都唔系好大嘅啫。 嗱，我话俾你听，首先喺人手嗰度咧。是最重要的一环，他来到他一定要而家要即场对身份证的。是社会福利处规定的人手他一定要给到的。即是要 confirm 到一定是要给到的。 你讲一人手是不是讲的比例都还是1:40那个比例的，是不是 目前是。 其实1:40呢个你觉得系足即系点样啊？即系系咪唔系好足够喎？应该都 嗱，我就会话俾听，要睇嗰间院舍收嘅人嗱、如果喺7-6，我哋呢啲 official hour 即系社署卡，我哋喺呢个1:40嘅话咧，一般嘅院舍，如果佢收嘅大多数都系精神病康复者咧，佢同与平常人冇乜分別，同埋喺日頭嘅時間咧，好多可能又翻咗工場啊，有個別如果 young 嗰啲就翻咗學啊，未必咁啦、可能係咁啦。咁其實1:40係處理得到嘅，但係如果院舍佢收嘅多行為問題啊，或者自閉啊、智障，即係譬如佢係中度智障啊嗰啲咁咧，咁1:40咧人手係吃力嘅。老实讲，咁但系我哋好多院舍已经系，即系讲句唔好听，你估我哋啲同事傻嘅咩？佢太辛苦，佢唔会帮你做啊。焗都要焗到我哋经营者咧，都系俾需要嘅人手，我哋都要请多一两个噶。即系会系咁， 系 因为咧，而家实在好透明，因为所有人都识得用啲电话帮你拍照啊，甚至乎啲院友自己本身，佢有一啲即系都醒目嘅，佢都会录你音啊，拍你照啊，你够胆做得唔好咩？咁当然咧，即系百物都会有一疏，总系会有甩漏，但系我哋都系。 都是大家業界咧都係盡量做好啦。 係、嗯，李伯英啊，2019年咧政府成立咗個小組咧，提出咗有19項建議嘅，咁啊即係包括咗最低人手要求啊、人均樓面面積啦。你哋個業界裏邊同唔同意㗎？同即係咪應該要盡早落實啊？ 同意。 咁啊，落實嘅話難唔難咧？你覺得即係要需要幾耐嘅時間先做得到咧？ 佢希望我哋4年之內， 嗯。 如果殘疾院舍咧就係、是、去到八啦， 嗯， 去到八啦就安老院舍就4年之內去到八，八年之內去到9點，但其實咧就殘疾人士院舍因為同安老有啲唔同， 嗯， 咁其實咧佢都係希望大家越快去到八越好。如果講殘疾人士院舍， 嗯， 咁、 嗯、 希望咧就大家喺嗰个环境啊、 嗯， 或者人手上都有啲变更。 嗯，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李伯英。 好，唔该。 啱同佢倾嘅就系中小企国际联盟安老及残疾服务联会主席李伯英，咁佢倾紧嘅咧就系关于一个康桥之家咧就14岁嘅男童堕楼案嘅，咁啊陪审团咧至裁定咧就依男仔死于意外啦，但系亦都反映咗咧好多啲残疾院舍里边嘅管理又服务水准都有啲问题啊，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一连几集萧叔叔同大家分享咧莎士比亚情诗里面一啲最令人感动嘅句子。今日讲嘅呢一首咧，咁啊由于时间关系，我哋净系讲最尾嗰两句啦。咁本身呢一首诗，佢一开头咧就系话咩咧？就系、是、全世界都好似与我为敌咁啦，即系上天又唔怜悯我啦，身边嘅人咧，个个都好成功，自己又非常之葡萄啦咁样。跟住佢最尾两句佢话 ：For thy sweet love remembered such wealth brings that then I scorn to change my state with king。即使全世界都是咁衰咁 hostile， 但是当我一想到有你的爱，我就宁愿继续留在这里，我都不愿意跟这个皇帝即是享受荣华富贵去交换这个位置。 For thy sweet love remembered such wealth brings that then I scorn to change my state with king。 I scorn to change my state with king。这个是很值得背一背的句子，听下去感觉呢有点像陶渊明归去来兮，他说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当然他意思不是很同，但是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好，今天讲到这里。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咧，就系关于康桥之家呢位男仔堕楼死亡嘅事件嘅。今日事件都反映咗咧呢个残疾院舍服务质素啦，出现咗好多问题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或者想讲下你嘅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谂呢个时间里边咧，接通咗位听众咧，陈太噶啦，陈太你好， 系你好啊， 系啊， 咁我想讲下，其实我觉得一系政府自己起多啲或者租多啲啦，佢唔系冇钱、不过佢系唔重视啦吓。咁、如果政府真系冇能力做，咁佢要规管咯吓。咁、佢要规管啲私人嘅老人院都好啦，你入得呢、这个负责。即係照顧啲殘疾人士院舍，咁你要有翻咁上下人手比例咯。咁、如果佢冇嘅，咁咪一係懲罰佢，一係就唔好俾佢做咯、即係我諗政府兩樣嘢都要 雙管齊下啦，同埋我想回應翻個港仔嘉賓，其實好多人想做嘅，包括嗰啲師奶都想做嘅嚇。不過佢啲時間咧，佢啲係啦，辛苦程度啦，咁你自己要改善先得㗎。咁、所有工都有人做，咁佢肯改善環境或者俾多少少人工或者時間就翻我哋啲師奶嘅。就算唔好話佢一護老院社，我哋都做啦。 願意做啊！ 而家咁多人。咁多人手，咁多政府肯唔肯做，或者私人院舍肯唔肯有少少質素或者憑良心賺少啲啦，唔好請咁少人啦。 明白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陳太。是啊，陳太講到咧，就係如果真係願意做嘅咧，其實都好多人願意投入咁。但係咧，係咪到底真係人手不足咧？呢陣時你俾嘅條件係點，吸唔吸引到一啲人手嘅幫手咧？咁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同自由風咧反映下你嘅意見嘅，電話係18723111。咁好啦，咁另外仲有一位聽眾阿莫太咧，亦都係接通咗嘅。莫太， 係啊，你好啊。誒，頭先咧嗰個太太講得好啱。咁我先生咧就係、住嗰啲安老院嘅。咁咧其實嗰啲人嘅質素咧係好差嘅。我初初我先生入去嗰陣時咧，佢個精神都狀態都係幾好嘅。咁佢同我投訴咧，佢就話俾人哋打個鼻同埋左腰。咁樣一次啦，第二次又話俾我聽，佢話有人話，如果你仲係即係我先生係比較，你要同佢講道理，同佢順。如果你唔同佢順，佢講佢嘅嘢咧，佢就會同你對抗嘅。咁佢就話可能佢係唔聽話啦嚇。咁佢話你唔好咩啊？如果我租質你啊，揸你個蛋蛋嘅咁。 咁你有冇你點樣？你聽到你先生咁樣嘅講法，你點做咧？係向翻個院方投訴啊？成日。 你知唔知 道？你可以點做咧嚇？ 我初初我唔敢出聲啊，即係我，但我依家過嚟咧，越嚟越即係越諗越嬲。就係、今朝早，嗱再講多一樣，又嗰次同佢沖涼，佢話有一次揸佢嘅左手，揸到佢好痛，佢話骨裂啊，揸到佢差唔多骨裂咁啫。即係初初，即係但係我依家我先生咧已經係好退化得好緊要啦，即係同佢咁佢因為佢有最。最簡單就是今朝早嗰件事發生，我打電話去院舍，我話我想攞翻佢嘅電話，因為佢有啲朋友咧成日想問佢嘅情形係點，因為我唔知佢啲朋友電話，我想攞翻個電話。咁佢俾翻個電話我，但係佢冇翻俾條線我。咁我就話，因為佢嗰啲係幾百蚊，我賣俾佢幾百蚊嗰啲嚟嘅啫。咁我話你可唔可以俾翻條線我？佢即刻。一輪機關槍，佢都唔俾我講嘢。我哋一樣俾翻你嘅，我唔會要你嘅，要你嚟做乜嘢啊？諸如此類嗰啲嘢。我哋佢冇直情冇話幫我揾，佢淨係話你買翻都好平啫，一百幾十。貴都唔好買，係咁咁嘣咁就收線。你話佢啲係即係唔係話錢嘅問題，而係你啲質素係咪好差咧？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木太。莫太咧就係即係佢先生嚟即係安老院咁，亦都係反映咗一啲服務啊，同埋咧就係即係住院嘅人士咧就受到嘅待遇啦。咁啊，我諗相信咧就可能都唔少家庭或者你自己咧都可能有咁嘅經歷嘅。咁啊，歡迎你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咧就跟住嗰啲時間咧，請咗一位咧就係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黎佩薇咧，同我哋繼續傾下噶。黎佩薇你好。 你好， 系啊，就系、你作为一个家长咧，你自己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譬如你今次睇到呢个剑桥之家嘅事件啦，或者睇到你倾咗好多跟呢啲院舍嘅情况啊，咁你自己系咪都要遇到一啲咁嘅情况要处理啊？ 其实即系睇到呢单案咧，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或者照顾者咧，其实系好难过嘅，因为系好担心呢个情况都会唔会发生喺自己嘅仔女身上咧。咁、因为我个仔佢都系一个严重智障人士啦，咁其实佢都系需要轮候院舍。咁其实喺我哋接触嘅会员里面咧，咁其实好多时啲会员都会，譬如讲系私人院舍咧，佢哋通常会都会投诉就系有一个私人院舍一个嘅环境好挤迫。衛生條件好差啦，食用比較差啦，咁或者係有啲嘅工作人員嘅態度亦都係比較惡劣啦，同埋可能每日都冇咩活動嘅。咁就算係叫做比較好啲嘅津助院舍咧，其實我哋有時都會收到啲家長嘅反應就話啊。津助院舍其實有時嗰個照顧亦都未必咁好，咁可能有啲津助院舍佢哋可能就即係有一啲嘅流程咯，譬如話規定咗四個鐘頭先可以換一次尿片嘅咁樣，咁就真係四個鐘頭換一次咯。咁好多時啲家長就會發覺個仔女啲皮膚係有啲 即破損啊，就因為即要咁耐先換一次尿片，或者係喺餵食嘅時候係唔係做得咁好咯？咁所以即其實住院社我諗對好多家長嚟講啦，即因為有啲可能因為家庭啊或者健康工作因素啦，咁冇辦法唔將個仔女即申請入宿。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家長就希望係可以自己係喺樓間照顧啦，喺個仔我個仔女係可以繼續喺社區生活。 係啊，李佩薇，你聽講開你個仔仔咧，係佢而家對屋企有陣時係入咗院舍啊，而家佢情況。 佢畢咗業啦，咁今年係第三年啦，咁佢就未派到院舍嘅，因為我諗你都知道，其實如果你睇翻即係好多新聞都係話，譬如因為我個仔係輪候呢個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咁其實係排隊最長嗰條龍嚟嘅，應該係。如果舊年嘅平均數字啦，咁都係要去到160幾個月嘅，即係話13年度啦，平均 嚇。系哇，咁啊等个时间都相当长嘅喎。 系啊， 吓咁，但系你自己譬如话作为家长个取舍，其实点咧？你譬如话即系希望留喺佢屋企啦，当然你头先讲咁照顾会好啲啦。咁但系送去院舍，中间你会唔会都有啲矛盾啊？其实心情上， 其实会有嘅。咁因为我哋一般就话15岁就可以经学校社工去排院舍啦。咁但系我自己其实都挣扎咗好耐嘅。咁我都系到佢差唔多十七八岁先至帮佢排。咁点解咧？咁其实一方面就系唔舍得啦，一方面系希望自己。有能力照顧嘅時候，盡量照顧到佢啦。咁但另一方面，你考慮嗰個我排隊，可能係講緊十幾年之後嘅事。其實我都唔知我十幾年之後，其實嗰個身體狀況係點樣。 好啊，咁啊，時間關係咧，都唔該曬黎佩薇先啦，先聽下交通同新聞，翻嚟再傾。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中环广场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咧，比较多车啊。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嘅龙尾排到近香港单车馆。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13加元是6.333，新西兰元5.585，欧元9.334，每百日元对港元7.1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9。港金报16,460，比上日收市跌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美元，卖出1,777.68美元。港汇指数101.3，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港岛花园道下行落去金钟方向近中银大厦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上罗便臣道，亦都影响到上阿尼北道和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就在花园道下行落去金钟方向近中银大厦快线有意外，龙尾罗便臣道上阿尼北道和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开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近观塘游泳池。 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一段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北雅山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之后提提大家，在马鞍山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西沙路近锦英路交界有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一些外佣团体觉得今次针对外佣做一些的强检，甚至说续约啊、转雇主要打针，觉得有歧视的。平机会主席朱敏健， 一个措施是不是必要而合理呢？是要看它落实的细节，不可以一看到个政策就说究竟它是或者不是违反歧视条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咧，同大家傾下關於啲疫情嘅情況啦。咁大家知道咧，就最近呢個新冠疫情咧，出現咗啲變種嘅情況出現啦。咁咧就政府呢啲措施都加強咗嘅。咁由於個薄扶林道咧、豪豐同埋呢個鰂魚涌嘅康怡花園 N 二座兩棟大廈咧，都有一名嘅外佣咧確診呢個新冠嘅變種病毒啊。咁咧就大廈咧就喺凌晨咧，即係五號啊，就封區啦。居民咧就需要強制檢測嘅。咁但係所有咧就冇呢个新冠肺炎病征嘅住户咧，就都会送去呢个检疫中心21日啦。咁政府嘅解释咧就话，由于确诊嘅个案咧涉及呢个变种病毒株啦，咁经过评估之后咧，就相关嘅区域咧感染风险咧就有机会比较高嘅。咁故此检测咧呈阳性之后咧，就决定咧相关嘅区域咧就作出限制同埋咧系检测嘅宣告。咁如果个大厦里边咧就有一位咧系检测到系有呢个新冠变种病毒咧，其他嘅所有全栋嘅居民咧，就都系要咧系进行呢个隔离21日嘅。咁政府宣布呢个咁样嘅决定咧，都相当突然。咁好多居民咧都失咗预算啦。咁执好晒行李就要出发啦。咁到底点做咧？咁我哋睇翻啲最新嘅情况先啦。咁咧就头先讲过咧，即系鰂魚涌康怡花园 N 二座咧，同埋呢个豪丰咧就封区检测啦。咁咧就有啲有啲即係居民啊，咁尤其是康怡花園嘅 N 二座啦，同埋豪豐嗰度咧，都仲未啊，即係至到今日為止嘅下晝咧，都仲未安排到咧就係撤離嘅。咁現場咧警員都繼續喺度戒備。咁依、这個撤離行動裏面咧，固然就好多居民即係覺得嚟得突然啦，就唔知點應付咧，因為你突然之間要隔離廿日啦，即係都幾即係有出現咁生活上啊、照料上各樣嘢都幾多問題噶。咁亦都有啲數字咧都要留意翻噶啦，譬如截至到今日為止咧， 香港有四个检疫的设施单位咧，一共有4649个啦。咁啊，可以用嘅单位咧就有2740几个。咁啊，但系咧两栋嘅居民咧已经涉嘅今日啊，即系要隔离廿一日咧，就已经涉及咗1000户噶啦。咁啊，到底如果真系要强行系要做呢个咁嘅设施措施嘅话咧，到底我哋而家现有嘅检疫设施能唔能够应付咧？可能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啊，到底大家对呢、這个咁嘅安排咧有啲咩意见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我亦都介绍下今日我哋有评论员洪慧文继续喺度同我哋倾噶。 Hello， 系啊，洪慧文，我哋啱就倾开紧咧，就系如果而家你检测到咧，就你嗰座有一个新冠变种嘅吓病毒株咧，就全栋嘅人咧都要隔离廿一日噶。咁啊，到底对当区嘅住户或者当嘅市民咧嘅影响到有几大咧？咁啊，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你嘅意见嘅。电话系1872311。咁好啦，咁啊，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就接通咗咧，就系东区个康怡选区嘅区议员咧，魏志豪同我哋倾下嘅。系啊，魏志豪，你好。 系。 系啊，啱啱听你讲咧，其中咧就呢个 N 二座咧，就嗰啲居民就要进入呢个隔离嗰个中心噶啦，系嘛？而家个情况点？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嗱，暫時知道，因為啲消息都係成日都係突然間咁 pop 出嚟啦。暫時知道就會今晚先至會係即係起程去做隔離嘅。咁、所以起碼即係而家叫做大家知道，都可以食埋餐晚飯先至出發咁樣咯。咁即係我諗嗰少少時間預早提醒咧，已經係好多噶啦。即係好過話好似尋晚咁樣，忽然間就話通宵就話我哋而家就要做強制檢疫啦，咁樣封曬區咁樣，咁啊即係殺個措手不及咯。 咁而家係要去到呢個檢疫中心接受廿一日嘅強制檢疫咧，啲居民事前都冇乜準備喎，其實係咪咧？ 其實件事嚟得好快，你諗下，尋日下晝先至話有一個係初步確診，咁啲人都猛咁問我，喂係咪變種病毒株咁樣？咁又冇一啲確實嘅資料俾我咁樣，咁大家都戰兢兢㗎，咁只能夠我見夜晚我去派口罩嗰陣都見到有啲人係大包細包買定啲杯麵咁樣，可能都會即係擔心真係要去即係撤離檢疫咯。 咁你所知咧，而家嗰個N 二座嗰度咧，其實有幾多户啊？你而家知唔知道？ 大約就應該230户到嘅，如果乘翻嘅話嚇。 咁全部人都230户都要去曬呢個檢疫中心噶咯，係咪咧？ 係噶啦，咁你如果即係點講？有啲人會問：，我有啲咁嘅特別情況，我有冇得豁免啊？咁樣咁其實都我諗都好難啦，因為如果話某個人有得豁免，第二個又會要求咁樣，咁結果就搞唔到，所以即係變咗呢方面都好難話幫得到佢哋咯。 思豪啊，而家係尋日先至夜晚黑通知係要做呢個21日嘅強制檢疫嘅。 其實今朝凌晨好似0:15咁樣。 咁一宣布咗之後就點咧？啲居民係唔可以再離開屋企噶咯，係咪咧？只能夠等安排，就去檢疫中心噶咯喎。 據我所知，昨晚11点已經即係有啲居民就話：咦，點解有啲警車喺度㗎？咁樣咁都唔知發生咩事。跟住就凌晨就宣布咗就話封區啦。咁不過就話即係昨晚已經知道咧，就唔係通宵做檢測嘅，係今朝9点開始先至會做檢測嘅。咁變咗即係可以咁講啦，叫做有個緩衝期咁樣，唔使嚇親啲人半夜走去做檢測啦。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佢係諗住第二朝先做檢測，係咪根本一早都係諗住會攞去即係會全棟隔離咧咁樣？因為之前做嗰啲就通宵做完之後都7点搞掂就可以繼續翻 解封啦嚇，通常係朝早係啦，即係深夜做就朝早解封噶嘛。 係咯係咯，咁如果而家咁調翻轉嚟睇，佢朝頭早先做，可能根本就會係諗住會係即係做一個撤離嘅隔離咯。 我哋其实可以想象咧，突然之间，譬如话即系全屋嘅人啦吓，即系都要突然间入呢个检疫中心有一日啦。咁譬如话你如果系翻咗工嘅吓，或者屋企有啲人系需要照顾，其实影响都好大嘅。有冇人向你求助啊？即系 好多冇停过。今朝到而家，咁基本上主要都係 WhatsApp 啊啲咁樣啦。咁如果翻工嗰啲唔會向我求助啦，咁即係自己搞掂。咁多數係講可能有啲長者啊，或者可能有啲獨居長者啦，或者係即係屋企有啲小朋友，甚至初生 BB， 又或者係有啲要考試咁，即係好多唔同嘅情況都有。咁所以都真係逐個幫佢哋諗下辦法啊，或者係即係介紹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咁樣咯，要。 咁真係可以做啲咩嘢咧？即係現場，如果你譬如話有冇譬如政府有冇啲相關部門嘅人士喺度協助？譬如你頭先講譬如考試咁，我突然之間我準備去考噶啦，咁突然之間你話唔得嘅，封咗嘅，咁佢可以點做咧？咁譬如話我即係向你求助，亦都有咁嘅個案咧，係咪？按照你頭先講，因為有啲真係考試啊嘛，你可以點樣幫到佢啊？其實 嗱咁講啦 ，DSE 嗰啲咧，咁其實都一早已經公布咗，萬一有呢啲情況發生，我要點做？咁反而係我自己冇收過呢啲個案嘅，可能佢自己都知道喺邊度揾門路啦。咁反而我接到有個就係要考試，但係就唔係 DSE 嚟嘅。咁嗰啲網上都揾唔到資料嘅，咁我都要幫佢諗下點樣去即係通知翻考試嗰邊有冇啲特別安排乜樣咯？ 嗯，佢哋考試係指咩？即係校內自己嘅學校安排。 佢又唔係完全校內，即係總之唔係 DSE 啦。咁但係有啲叫做 external exam 咁樣啦。咁我唔好意思，唔好熟啊。 咁獨居嘅有冇啲譬如長者啊咁樣嘅個案，亦都揾過你求助咧？ 嗰啲就其實係可能佢啲親友揾我就有個獨居長者喺裏邊咁樣。咁其實都有啲棘手嘅咁樣，咁只能夠話即係同佢講，會唔會有啲即係鄰居可以幫手提起一下，或者係即係同下面大堂嗰度講翻，或者有啲獨居講長者咁，可唔可以即係幫手睇緊啲咁樣咯？ 嗯，咁另外其實你睇唔睇到政府平有冇部一啲部門咧派啲人手喺現場協助啊，或者點樣處理幫啲居民啊？咁有冇嘅其實？ 係，咁我去過現場，咁見到有民政嘅工作人員嘅，咁其實我知道咧，就尋晚set up 嗰啲嘢嘅時候已經嚟過一次，咁今朝又再出現啦。咁即係民政亦都有之前有通知我話原本其實因為尋日係凌晨，應該今朝凌晨啦，先至係會做一個強制檢測，啊，尋晚都仲未講嘅，咁封區檢測應該話。咁所以尋日都淨係同我講話，嗱今日咧就會有個強制檢測，就喺出邊嗰度做噶啦。咁完全冇講過封區呢樣嘢。咁到封區發生之後咁樣，咁其實民政嗰邊都即刻有佢哋嘢做啦。但係除此之外咧，就再冇其他嘅部門揾我啦。其實我最想聯絡到嘅係衛生署，因為始終好多唔同嗰啲個別嘅 case 咁樣，可能有啲即係長期病患啊，或者係即係某啲有啲又同我講啊，過幾日又要做手術啦，咁嗰啲原本安排好曬啦，嗰點做咧？我都唔知道邊揾答案。 嗯，衛生署喺現場就冇人喺度嘅，即 係 喺你個區。 我見唔到啦，我唔知啊，我見唔到啫。 咁而家嘅情況係點啊？而家最據你所知，即係現場，即係而家你嗰度係咪啲居民仲喺度等緊啊？而家 係啊，咁我見因為都我一個人都搞唔掂咁多嘢，咁所以都係即係請啲居民咁就即係又開咗個群組，咁就大家喺度即係通報消息咁樣咯。咁而家暫時即係最新情況就係話會係晚飯之後先至開始做撤離。咁嗰個檢測應該基本上都完嘅，下晝都冇咩人噶啦。 嗯，你講個群組係即係而家成個即係居民裏面自己開嘅，即係因為今次呢件事。 我開嘅 N 組群組。 即係 N 二嗰組，即係你自己開咗喺度就通訊。 係啦，係啦，係啦。 咁喺個群組裏邊， 好多始終好多唔同嘅問題，咁可能其實好多人都想要類似嘅答案嘅。咁如果有群組溝通，咁會快啲互相幫助咯。 嗯，係啊，都好啊，呢個通訊起碼真係有效率啲啦。咁但系群组里边，即系大家最关心嗰啲系咩问题啊？其实 而家嚟到呢个阶段都系即系讲翻头先讲过，各人有唔同嘅 case。咁例如话即系长期病患啦，嗰啲或者可能有宠物养咗鱼、养咗龟，咁嗰啲可以点样去搵人托管啊？咁植物嗰啲都系噶，你唔可以有一日唔淋水噶嘛。咁嗰啲变咗都会即系你忽然间咁样杀埋嚟，其实真系准备唔切。咁所以佢哋都会喺嗰度求救咯。 咁即係其實係嘅，即係你講呢樣嘢都大家都關心嘅，即係你真係如果係即係需要咁做嘅話咧，你好多物資要準備噶嘛，即係廿一日咁長嘅時間。 係啊係啊。 咁、 啊、 但係啲居民而家已經唔可以離開佢住所嗰度去買嘢，唔得噶咯，係咪咧已經？ 唔得噶啦，唔出得嚟噶啦。咁唯有就係話可以揾親友幫手咁買嘢入去咯，咁可以去附近嗰度交俾啲工作人員，咁就再傳入去咯。 咁即係话成个过程呢，按照头先你咁讲呢，其实啲居民都唔知道会出现係要隔离廿一日呢个措施㗎嘛，可唔可以咁讲呀？即係寻日都即係嚟到今日朝早啦，即係讲。 今朝都唔知㗎，因为就算今朝我问民政都话始终要等卫生署公布，咁佢一日未公布，一日都唔可以话肯定係嘅。咁其实我记得应该係大约到差唔多12点先公布话要强制撤离隔离囉。 係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李志豪。 OK， 唔该。 啱同我哋傾嘅就係東區康怡選區嘅區員魏志豪啦。咁我哋而家講緊嘅咧就係因為佢個區，即係佢個大廈咧有 N 二座啊，咁啊驗到一個咧就係新冠嘅變種病毒啦，咁啊變咗咧就上棟嘅居民咧就都要去送去檢疫中心咧接受廿一日嘅強制檢疫嘅。咁啊係啊，洪偉文啊，你覺得即係今次呢個咧就即係一來真係好突然啦嚇，即係好多居民真係都幾措手不及嘅。咁我哋啲電視同埋啲報道睇翻咧，即係現場都大家都幾即係係啦，幾慌亂可以講係嚇。 系 嘛？即系呢个系都好奇怪咯，即系突然间咁嘅做法，呢、這个措施系咪咧？ 我唔知佢嘅科学根据系乜嘢咯。即系我谂，过去我哋通常就密切接触者啦，系嘛、或者就算话、考虑埋嗰啲咩通风啊，剩咁就可能讲紧同一层楼啊，或者系同一座向上楼上楼下咁样样噶嘛。 嗯， 佢而家一嚟就一座， 全部啊， 系啊，嚟多几个咁啊。就爆噶咯，呢吓见即系隔离中心，我估佢有理由嘅，即系佢个变种似乎我观察就第一就系变种有时系嗰个潜伏期好长，第二咧就系好多时系冇病征嘅即系 carrier， 但系我唔知佢哋医学界研究成点啊，即系冇病征嘅 carrier 佢会继续传染俾人，咁但系其实呢只病变咗种之后会系点嘅咧？因为我自己对医学即系唔系好熟啦，但我以前记得就系有啲有时系咁噶嘛，佢变咗种，但系咧就变咗你以前抗体未必得，但系咧，佢嘅伤害力可能会轻咗嘅，即系嗰啲病毒好多时mutate咧系会咁样样嘅，即系佢会变咗一只杀伤力冇咁强，但系传播力会劲咗嘅，好多时系咁嘅，咁我唔知啲系咪咁样样咧，即系同埋我谂仲有一个好，我谂大家比较关心就系话。疫苗對呢啲變種有幾大嘅 作用 咧？一定有嘅，但係即係嗰個打幾多折扣？因為你見到其他之前有嘅，譬如南非啊嗰啲都係講緊呢樣嘢噶嘛。 系啊，嗱，你头先讲开啲数字咧，就即系我不妨再重复一下。咁啊，截至到今日为止咧，就香港有四个检疫设施单位咧，就总共咧系有4,649个嘅。咁啊，其中咧可以用嘅单位咧就有2,742个。咁啊，但系卫生署咧就4月29号开始咧就先后撤离咗呢个因为变种新冠病毒确诊啊嗰啲人士咧所住嘅7栋大厦居民咧，就估计涉及咧有1,000户左右嘅。咁即系如果你减一减咧，即系得翻1,000多个位，仲有1,000多个位。咁到底可唔可以应付到咧？即系如果系而家真系按照咁样一检查到，咁啊一人有事咧，就全栋就要一齐去隔离咧，系可以真系容纳到几多人咧？咁呢个系一个好实际问题。 同埋我谂，即系唔好到时先至再俾人闹咯。嗱，即系你而家有4,000几个单位啦，4,000几个位啦，吓、咁但系你可以加噶嘛？即系我知，当然唔系话今日。就聽日可以加啦，咁但係你政府可以做一啲嘢噶嘛？譬如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清空另外一啲 facility 啊，或者好似即係方艙醫院啊呢啲咁嘅東西。即係我覺得喺呢個時候政府係要做一啲嘢咯。即係佢第一就當然我諗嗰、那個我估係而家因為係比較緊急，佢用咗呢個方法啦。咁但係最後即係個醫學根據都重要噶嘛。即係究竟我一個人中招成座樓去隔離。咁下一次會唔會話一個人中招成個屋村隔離咧？咁即係你即係生威，你一定要有個有條 line 噶嘛？你個科學根據喺邊度噶嘛？係咪？你話不過即係之前睇到佢講到，我都覺得都幾得人驚嘅。即係譬如話係酒店咁，因為送食物嗰個車啊定乜嘢，即係有個 handle 嘅東西，個袋，那個就會都會傳染。 個勾 係個勾， 嗰時講緊個勾 咁。即系唔系真嘅咧？ 唔知噶噃，其实呢个嗰时咁讲嘅啫。 冇，即系你即系因为咁样咧，其实就好多人惊噶啦嘛。咁你即系确实可能如果咁如果一个勾都可以传染到病毒的话咧，即系理论上系得嘅，但系即系究竟有几真实咧？因为如果系咁，确实你就话咁其实你成个小区系咪啊？都有机会，同埋如果真系咁嘅时候，会唔会考虑正好似内地咁样做咧？即系你唔系送去隔离。嘅地方，而係你封個小區，情願喺個小區裏邊，佢自己喺自己屋企隔離，但你成座咧你就封咗，咁你可以照送啲食物啊，係嘛？仲有清潔工人啊，有啲著住防護衣嘅人去出入啊，因為用呢種方法會唔會係好過你又由勞師動眾車 送佢去曬 幾百人去第二個地方？咁但係其實你亦都唔知係咪淨係得嗰座， 因为即系讲句唔好听，大家公园撞到你，你喺个换跑劲到摸过个拦河，隔篱左个又摸过，咁如果个勾可以传染，其实都可以传染噶。 是啊，你讲嗰个咧，即系净系封一个小区位，甚至净系封嗰一栋咧，就都有啲人都提咗嘅吓，即系你起码个生活调动啊，各方面就唔需要变动得太快啦。 起码啲花去淋花先啦，只龟去喂先。 系啊，即系同埋你谂下，你去旅行咧都好少可以廿一日噶嘛，即系全个屋企人咧唔喺屋企咧廿一日，其实真系好多问题出现嘅。 冇错。 咁啊，系啊，咁大家如果想参与嘅讨论咧，就请你打嚟1872321。 睇到内地系咁样做嘅，即 系 内地以前 封小区啦，系嘛， 封小区啊嘛，当然佢小区可能大啲嘅。唔係一座嘅，佢即係可能係幾座嘅。咁 so that 嗰個裏邊有埋超市啊，有埋其他嘢，咁變咗就大家生活好啲。咁但係當然你影響嘅人都多咗。 係啊，咁好啊，咁大家如果想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有位聽眾黃先生咧係接通咗嘅，黃生你好。 啊，你好啊，你好啊。 係請講、 啊。我覺得都係嗱，你成座峰嚟講咧，你應該咧就留翻喺原地咯。同埋嚟講咧，佢嗰個區裏邊咧有隔離左右咧第二棟，我哋識得嘅。可以買嘢俾我哋幫我哋收，或者我哋如果唔行出去嘅話咧，咁佢封咗一棟嘢，咁我哋去靠啲人員上嚟，我哋檢查咯，啱啱先啊？即係容易搞啲啊！如果你話成棟封，勞師動眾，你行出街，你撤離嗰陣時都可以染到人嘅喎，係咪先啊？你如果成棟嘅話咧，你直情留喺個單入邊，唔准人出去，冇問題。咁你可以個唔需要執任何嘢啦，同埋嗰啲老人家唔使勞師動眾去移佢哋啦，啱啱先啊？咁你有一天你係成棟啊，唔係某個單位啊嘛，成棟咪成棟封咗佢，叫佢哋冇出門口咯。你可以派人看住佢噶嘛，嗰反而個人力物力冇咁大添。 明白 啱唔啱啊？ 明白明白。 仲有，我講一句，你唔知道特往後有幾多棟嘅喎，你邊個地方啊？ 是啊是啊是啊，好实际的问题来的。好啊，唔该晒先啊，黄生。咁啊，唔够地方兼咧，就系可能真系都几扰民下嘅。咁啊，佢咪可以用一个头先嚟讲嘅方法啊，就系围一栋咧，或者一条村咧咁。咁啊，欢迎你打嚟嘅，可以大家集思广益咧，就收集下意见啊。电话1872311。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仲有许先生嘅，听埋许先生先。系啊，许生。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 其实咧就即系当然我唔想讲，即系话啊，依家入到去嗰啲隔离嗰啲地方啊，几辛苦。反而我想讲翻就系最初呢个咁样样嘅决定，即系话搵37万嘅外佣，同埋依家成栋大厦啲人咧去隔离呢个咁嘅决定咧。其实我只系好想问一下嘅，即系局长啦，同埋嗰啲专家咧，究竟系根据一啲乜嘢嘅临床，同埋一个系流行病学嘅理由去决定咧？因为我本身都是医护人员，我实在想不到，因为、虽然呢就有证据说这些这样的变种可能是比较容易传染，但其实个证据都不是说很 solid 的。究竟根据什么去做这些决定呢？我只是觉得呢有时呢些决定就慢半拍，有时呢就好像落到很重的药一样，过犹不及所谓的。所以还有呢，其实即我看回那些、菲佣姐姐去排队咧，就真系好惨， 都好惨噶，系啊。 咁咧就究竟其实喺做呢、這个唔单止呢个咁嘅决定，而且系嗰个 execution 方面，其实佢哋有冇谂过咧？即系我哋所谓医护人员都应该有个所谓嘅同理心啊嘛。 系 咁局长又系护士出身，咁嗰啲专家又系医生，其实佢哋有冇谂过呢样嘢咧？即系我希望佢哋谂一谂。 好啊，唔该晒你啊，许生啊。咁我啱倾紧咧，就系而家你一个人咧系中招咧，全栋都要去送去隔离。咁你对呢个睇法系点咧？可以打嚟一八。 局安排佢前往摩洛哥待诊。昨天在医院剖腹诞下四男五女婴儿，比原先估计嘅七胞胎仲要多。玛丽卫生部长话，妈妈同婴儿一共十人，全部状况良好，估计几星期后可以出院翻屋企。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风势微弱，下昼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同时，中国东南沿岸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会喺今晚抵达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花园道下行去金钟方向，近住中银大厦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中半山一带啦，多处都系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包括乐变神道近卑利街、坚岛近亚巴甸街同埋马纪仙峡道近嘉慧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信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仲系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近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同埋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大坑道上行近住丽德村道交通繁忙噶，龙尾喺摩顿台天桥近住铜锣环道。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一段咧比较车多缓慢，龙尾泽安村喺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多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善若，如果要用一种食物去形容妈咪，我会揀苹果。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吃苹果，有时放工很攰回到来，我摊在梳化吃个苹果，就好像有时遇到一些心情不好的时候，又或者有时真的会很攰，我都会很想可以见到妈咪挨住她一样。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80%噶。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系专俾收到相关法定命令而又未遵办嘅楼宇业主噶。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翻嚟，我哋倾紧咧关于康怡花园同埋豪丰咧就确诊到外佣咧系呢个变种嘅新冠病毒啊，咁咧就两栋大厦嘅居民咧都要撤离嘅，咁咧就要去呢个检疫中心咧接受廿日嘅强制检疫啦，咁啊个消息啊同埋安排都嚟得几突然噶，咁好多居民咧即系都要即系我睇喺电视都睇到啦，即系可能要即系执拾细软咁样啦吓，咁啊对呢个即系当区嘅居民咧影响都几大嘅，咁啊大家对呢个安排咧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乜嘢時間裏邊咧，請到一位醫生咧，同我傾下關於政府今次嘅安排嘅，咁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林偉信嘅，林偉信你好。 系你好， 系啊！我啱倾紧咧，关于政府今次里边咧有两座大厦咧就验出咗有呢啲变种嘅新冠病毒之后咧，就两栋大厦居民都要撤离检疫啦。咁啊，头先我都有提到一个观点嘅，即系到底喺个医学上咧，即系其实咁样嘅做法系咪需要或者系必须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个睇法？ 明白。咁醫學上面嚟講，即係點解呢一刻譬如話要撤離啦，作出一個即係嗱兩方面啦，即係第一就佢要撤離，同埋即係嗰個大廈嘅人去做檢疫啦。你可以當分開兩樣嘢嚟睇嘅。咁啊點解咁做呢刻？就因為最主要關鍵就係嗰一個變種病毒啦。我哋知道我哋依家 在個社區未有一個廣泛的一個變種病毒流行啦。我哋亦都知道呢變種病毒佢本身傳染性，甚至有即係部分數據以前咧呢變種病毒嗰個嚴重性都高啲啦。咁所以依家希望嘅就係話，即係唔好俾呢啲病毒流入個社區啦。咁而過往我哋做一啲所謂即係撤離咧，即係政府衞生防護中心做一啲撤離咧，好多時候係發現咗嗰個大廈咧有一啲所謂比較明顯或者嚴重嘅播疫風險，特別係會構成一啲有限度空氣傳播咯。咁我哋依家未有發現呢啲情況就要撤離，主要個原因就係變種病毒，因為我哋驚咧，如果呢啲病毒一流入咗社區咧，就係、是、有問題，所以未必去做到每一個評估，就話到底係咪有一啲增加咗播疫風險，好似之前嗰啲例子咁樣咧，就已經要撤離，主要就因為變咗種呢樣嘢嚇，咁而對個社區會構成一個好大嘅問題，所以就叫做加強咗嗰個防疫嗰個措施，我估呢個就係嗰個邏輯係就喺呢度咯，係。 但係依種變咗種嘅病毒咧，到底譬如話即係傳播力有幾強啦嚇？即係頭先我哋評論員啦，洪偉文都講過咧，其實係未知㗎係嘛？即係唔係好知道佢嘅病例究竟強咗強到點咧咁？咁但係我哋措施一去咧，就去到依一步啦，即係即刻就要全部嘅人都要做檢疫啦。咁啊，當然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使唔使啦，係咪？因為你始終要係影響到好多户嘅居民實際日常嘅生活生計㗎嘛，甚至係。咁我哋話中間有冇一啲方法可以折衷啲？或者減少啲對居民嘅影響，有冇啲咁嘅措施嘅咧？即係一方面當然要防禦啦，但係另一方面我係咪可以盡量減少啲嘅咧？ 我都想問，即係如果我哋頭先都有建議過，就家居隔離，即係成座成個小區或者成座嘢封咗咁，但係佢可以留喺自己屋企。咁就 當然 政府用啲人手喺周圍，可能要多啲人手啦。咁但係咧就佢又唔使去中間，仲要撤離嗰下，其實都有機會互相交叉傳染噶嘛。咁所有人就留喺自己屋企裏邊。咁樣會唔會都其實做到同樣效果咧？ 嗱，呢個其實其實可能最後都要諗呢一步都唔定，因為最大嘅檢疫設施其實有限噶嘛，即係可能依家唔想，其實我估衞生防護中心其實都唔想撤離，因為對於嚟講係其實嗰種工作量係即係加重咗，其實即係變咗佢哋其實都唔係真係好想做撤離啦。咁但係最後都有可能要考慮呢一點，因為個檢疫措施如果即係大型嘅篩查啦，即係嗰啲外佣，特別係嗰37万嗰度，原來發現之後仲有啲個案揾到出嚟嘅話咧，你一棟大廈都幾百人，咁其實你計到條數，每人都要留廿一日嘅話咧，其實就可能最後都冇辦法都唔定。咁點解依家要咁做咧？即係除咗啱啱講嗰個，即係話嗰個變種病毒對個社會個影響大咗啦。咁你話到底個傳染力大咗幾多？譬如我哋未必知呢一個即係501+484呢個組合嘅一個變。個數字係幾多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就咁知道佢，譬如 B.1.1.7， 佢有個501嗰個變種病毒，佢都高咗大概即係39%啦。咁南非嗰、那個佢都係多咗50% 啦。咁所以呢都係一樣係會多咗一個好大嘅數字，即係個傳染力一定係多咗，都幾肯定嘅。即係所以我哋話所有人未知道嚇。咁依個問題就係如果依家可唔可以唔做呢啲撤離檢疫？都可以做得到咧，所謂即係原地檢疫啦。咁有兩個問題，第一就係、是、佢未有俾有個時間去做個審視或者評估到底嗰個大廈到底有冇一個即時嘅破疫風險，即係喺當時你唔撤離嘅話，即係話你留喺嗰個居所度，原來係會一路係每一日都係受呢個病毒感染呢個風險嘅，即係呢個第一樣嘢啦。咁即係原本未受感染嘅，跟住嗰幾日就受感染，咁就唔抵咯。即係你冇撤離到係因為唔係之前嘅事。發生嘅事係之後發生嘅事，咁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個支援咧就可能冇想象中咁容易做得到咯。即係譬如話，依家做個檢疫中心已經係一啲即係軟件硬件已經齊備同埋行咗一段時間嗰、那個嗰、那個執行上面相對嚟講就反而會易過咧，即係去揾人去做一啲支援，因為揾人去做咗支援咧。其實是要額外咁去揾人做，仲要講有一日，仲要喺講係好多人大廈，所以就呢兩方面就即係講緊係如果原地檢疫嚇、就會有個持續嘅一個爆發嘅風險啦。第二就係話嗰個原地檢疫嘅支援咧，就可能其實都有構成一大嘅即係一個壓力咁都唔定嚇。 林偉信啊，但你譬如話你係即係傳染病科啦，咁其實而家呢啲新嘅即係。變種的病毒咧，即係嗰個傳染力啊，同埋即係話其他地方處理個經驗係點樣咧？你哋嗰度有冇交流過？即係或者香港裏面有冇啲咩經驗可以吸收咁樣嘅？ 我自己覺得咧，就啱啱都講過啦。其實就呢啲檢疫設施其實係會爆噶嘛都。咁、如果真係不幸，即係得希望唔好啦。即係如果譬如話我哋外佣，其實我哋仲有一段時間，仲有幾日噶嘛，都陸陸續續有可能仲有啲陽性個案揾到出嚟。咁、如果佢住嗰棟大廈比較多人嘅話咧，咁啊弊家伙，佢哋全部好快就會爆嚇。咁、我自己覺得係要即係衞生防護中心真係要審視一下。跟住部署一下啲策略係點樣做啦？即係譬如話要諗下，我唔係咪要去到差唔多爆啦？即係譬如啦，去到七成、八成，咁就要改變個策略，就唔係話個個全部咁樣轉嚟啦。可能係你真係要諗定一套比較客觀嘅標準，或者係有啲應變嘅團隊去盡快即係審視，譬如嗰個大廈嘅住所係咪真係有一個爆疫嘅風險嘅？咁亦都係喺呢段時間準備一下，可能就我哋有個。有一個團隊係專係做啲即係當地嘅支援，喺呢個時間即係準備一下，因為之前未必有咁嘅準備，可以一時三刻做得到啦。咁到真係話爆到嗰啲檢疫措施去到用到七成八成嘅時候咧，你唔可以用到100%噶嘛。即係譬如話，如果你用到100%，你有啲大廈真係有爆風險嘅，譬如好似早前一啲話會有垂直傳播啊。要留下應接處理嗰啲真係要處理嘅時候，你冇位用又唔得噶嘛。咁所以就要諗定下一步點做啊。咁另外就。令到亦都可以考慮啦，呢個就真係可能都有啲執行上嘅困難嘅，就係話譬如縮短嗰個檢疫期咯。 縮短到幾時即係幾多日？ 譬如話舉例，譬如你本身依家做21日啦，咁譬如話有冇可能譬如話14日喺個檢疫中心做，譬如剩低日子你要一個禮拜就喺嗰個家居做一個檢疫咁樣，咁你嗰個家居環境又大清洗完啦，隔咗段時間啦，咁啊。相對嚟講，喺最尾嗰七日嗰、那個即係感染個，即係嗰陣先接過潛伏期嘅風險，相對嚟講又細啲咧。咁但係又可以騰出個檢疫中心，即係不幸如果真係仲有其他法律嘅大廈，咁呢啲可能係諗其他方法去，即係一方面就增加嗰個檢疫設施嗰個容量啦。另外一方面就如果可以嘅話，譬如一啲處所好明顯，其實因為每個大廈嗰、那個譬如嗰、那個樓宇嘅年齡啦，佢嗰啲渠管嘅設計啦，住客同住客之間嘅接觸其實係可以好唔同噶嘛，咁即係未必一定係所有個爆風險係相同，即係如果爆風險係低而又有可能做得到，到時係準備到一啲支援嘅話，咁可能係可以考慮原地檢疫噶。 咁另外都有啲人問咧，即係話譬如如果打針啦，譬如甚至已經打咗兩針噶啦。咁其實係唔係即係對而家呢啲變種病毒可以有足夠嘅防御，或者譬如你頭先講咧，你檢測嘅時候咧可以譬如話放鬆啲咧，即係你就算係圍封啊各樣嘢嘅時候，呢一個講法即係你覺得點睇啊？即係打針係咪可以有啲特別對待啊？ 我覺得認為係可以嘅，因為呢個係風險嘅管理啦，即係你打咗針咧，你感染嗰個疫症或者傳播風險係低咗嘅。咁就當然你如果係就算我哋用高效能嘅一啲疫苗，我當九成啦，咁啊，即係舉例啫，純粹啊。咁你總有十個裏面有一個係都有機會係感染啦，咁嗰一個係咪會個病毒量少咗咧？理論上都可能少咗嘅。咁但係咪代表個潛伏期就會短咗咧？又未必嘅嚇。咁但係你整體去數字上面睇一個群組嚟講，即係打咗疫苗嘅群組嚟講咧，咁佢哋有感染到嘅風險整體一定係會低咗嘅。即係如果用純粹係計數咁計，咁所以你可以有個空間係喺呢方面即係放寬翻些少咯。咁我呢個係都同意嘅嚇，即係所以都 即係都可以嘅嚇，即係如果係注射咗。咁係啊，另外仲有林偉信，你覺得而家喺個平有出現咗咁樣有啲變種嘅病毒啦，咁啊一般平市民嚟講咧，喺日常生活啊預防嗰方面有冇咩特別要注意噶？你哋覺得係？ 我覺得其實做翻應該從來都要做嘅關於一啲非藥物干預措施之下要做嘅手部衛生啊、個人衛生、環境衛生，咁啊同埋社交距離啦，即係就嚟又冇親切咁，又會有。多少少嘅聚集嘅，即係呢個就同埋，即係同一時間，因為啱啱又過去一段時間又放寬緊一啲即係干預措施啦。咁大家就唔好誤解咗，即係因為始終呢啲干預措施咧，政府要改咧個彈性就唔係話一突然間個疫症多少少，佢就即刻又可以收緊翻咁快嘅反應。所以大家要理解咧，個疫嗰啲措施鬆咗咧。其實我哋見到依家係有啲變種病毒喺度醖釀緊嘅，大家會好明白呢樣嘢。咁所以我哋 措施係鬆咗，但係其實我哋自己心裏面即係嗰個把尺其實係要收得緊少少嘅，反而呢一刻係咁，大家要認清楚一樣嘢，特別喺啲即係譬如母親節啲，其實真係諗諗係，譬如話都係減少啲。 即都要小心， 捉好啲啦， 系。但我哋睇数字几日就好似又比较偏低咁样，会唔会系点睇嘅咧？即系咪会放松咗啊？或者好似啲人警戒嗰个程度会放低咗嘅噃？ 系啊，呢个就系正正就系啱啱讲，就好似譬如见到数字低咗啦，啲措施又放松咗啦。咁大部分人，即系如果唔系真系话好紧贴嗰啲新闻咧，你会觉得系个情况系一定好好。冇問題啦，咁政府都話 OK 啦，放鬆。咁但係正正就係講緊嗰個變種病毒，其實佢依家喺嗰個社區裏面可能係有啲人傳播鏈咧，唔係淨係喺個人群組嘅，其實可能係有啲即係已經做緊一啲傳播，我哋未見到流翻入個社區度，其實可能係發生緊嘅。我哋可能係未來一兩個星期先會見得到嘅啫，因為始終譬如東涌嗰、那個。事件咁其實都唔係真係發生咗好耐啊，咁可能係要多少時間佢先會浮現啲情況。始終個病毒變咗病毒，佢個傳播力係高啲噶嘛，所以我哋應該理論上係多傳播力勁過之前。 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林偉信。 好， 啱同我哋傾嘅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林偉信咧，講緊咧佢關於呢、這個新嘅一個變種病毒嘅傳播嘅問題嘅。咁啊，暫時我哋睇到啲數字好似係改善咗咁嚇，咁但係即係正如林偉信講咧，就其實都唔可以放鬆嘅。咁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會傾另一個題目嘅。 哇！你做乜踩我啊？ 你做乜踩我？ 我哋做乜撞人啊？ 你做乜撞人啊？ 你唔睇路嘅咩？ 你唔睇路噶？ 哇！有冇搞錯啊？咁大條路，你乜撞埋嚟噶你啊？ 撞到你噶？ 你噶咩？ 生活上的冲突可以说无可避免，究竟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处理冲突呢？开心教室之为什么要调解，请来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配偶相处日久，是不是必然看不顺眼对方甚至生厌呢？半杯水的道理，可不可以发掘对方的优点并加以放大？夫妇积极同心编织出彩虹，有几大的难度呢？林以乐同嘉宾屈伟豪博士一起讲专注配偶彩虹一面。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想傾另一個話題啊，洪偉文啊，就係講關於一啲建造業工地人員啊嘅免費檢測服務咧就暫停嘅。咁啊，政府原來咧就係即係有啲資助咁，但係咧就咁啊最近咧，但係就有啲地盤嘅工人就投訴啊，就話由本月起咧就政府停止咗啊呢一個免費檢測嘅服務支援嘅。咁啊，工人咧只能夠領取個樣本嘅檢測包咧做一個免費檢測啦。咁但係加上咗因為近期嘅檢測量增加咗啊，咁啊啲樣本樽咧就一樽難求啦，咁啊令到啲工友咧检测无门啊，咁啊担心又开唔到工啦，咁同埋咧就如果系冇咗免费检测咗咧，就啲工人自己要揞荷包啊去做呢个检测嘅，咁啊佢哋自己计个数咧，就可能要最后咧要俾240元啦，就先做一次检测同埋攞到个检测证明嘅，咁因为而家嘅规定咧就话咧，所有出入地盘人员咧必须要持有14日嘅无染疫嘅检测证明噶嘛，咁所以变咗你个检测咧基本上可以话系一定要做噶啦，咁所以佢哋计嗰条数咧，如果两次檢測咧就要480元啦，咁而工人咧而家日薪咧大概900元到啦，咁咧就所以咧就變咗個負擔咧都幾重嘅。咁啊，到底點解政府突然間會停咗呢個咁樣檢測服務咧？咁如果你係建造界嘅人士嘅話咧，又想對呢個話題都想發表意見咧，就可以打嚟自由風嘅，我哋電話係18723111。咁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接通咗咧就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建榮咧，同我哋傾傾呢個話題嘅。林建榮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系啊，啱啱听讲开咧，就话政府原本咧就即系应该系可以帮你免费做噶，但系点解突然间停咗？事前你哋知唔知噶？ 嗱，我谂唔系忽然间嘅，我谂我哋喺4月12日已经开始出咗个新闻稿咧，就公布就系成个业界咧，我哋系按部就班地咧系减少咗一个所谓叫做多元性嘅检测嗰个服务俾啲工人。目的不是说不想他们去做或者要你们给钱，我们目的都希望能够是工人全全是免费做这件事，而是令到他们用最少不会不方便的， 咁點解咁講呢？就第一，我哋喺我哋有一個叫做喺嗰個工地檢測服務嘅計劃 2.0 嘅時間呢，我哋係通過我哋啲商會嘅會員呢，就係一個免費到換服務，所以免即係流動車去到地盤做。咁我哋去到4月17號就完結㗎啦。我哋都做咗成170多個地盤，47000多個工人係進行咗檢測。咁係而呢個喺社區檢測中心呢，就確實係呢，我哋都希望能夠留返啲資源俾市民大眾呢，就去到4月30號都結束。我哋係好清楚話得到俾啲工友聽。其實係相當配合返政府鼓勵啲市民呢去打疫苗嘅。因為打咗疫苗之後呢，第二針後14天呢，是可以取替咗我哋持一个阴性检测结果嘅证明。 哦，即系打针就得噶啦，可以唔使。 冇错，系已经可以嘅，可以进入佢个工地。所以咧，其实呢两个方法嘅检测，如果完咗之后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系特别发展局同我哋建造商会大家系合作做嘅咧，就系、是、一个叫采样包。是不是在公众那个这个邮政局啊那些地方攞那些是我们专项给到我们这个业界的。那我们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安排呢，是原则上是去到帮他收集送到去地盘给工人之后去做了那个深喉唾液的测试深喉唾液那个摆落去之后呢，我们帮他收回好去送的。所以是令到啲工人完全咧係好方便做到呢一個測試嘅。 呢、這個測試就免費嘅。 呢、這個測試都係免費，但係亦都有期限。我哋去到6月15號，咁當然啦、你問我去到6月15號點咧，我哋其實亦都係視乎疫情嘅發展，我哋會作出一個適當嘅安排去處理嘅。 是，因為始終的問題都是剛才說了，因為政府是要求，是政府要求出入地盤的人員要持有這個14日的無染疫的檢測證明，所以很多工友和報道裡面引述的就是業界裡面說，就是你既然政府要我做，要我自己付錢，而那個價錢都比較貴的，是不是即變成這樣的影響呢？所以他們覺得是不是政府應該都要承擔一部分這個這樣的開支呢？ 嗱，不嬲政府都承擔咗噶啦，我諗由下呢個二月幾開始，我哋實行呢個自愿性啊，我哋就唔係政府強制性嘅，係我哋個行業自發自愿性去做，咁但係我哋個效果相當之好，亦都係過去好多因為有染咗陽性嗰啲，都係通過呢啲咁嘅檢測咧，係能夠揾得到出嚟嘅，咁所以喺呢段時間裏面，我哋地盤都沒有一個大爆發嘅現象出現，咁呢個係一個可行的方法，是能夠即係幫到呢個社會咧、社區咧，係一個清零嗰個情況嘅。咁所以咧，你問係咪政府應該要出？其實政府都已經一路咧，都係一路支持到而家為止咧，都做係去到6月15號之前咧，都做可以係免費攞個採樣包。咁6月15號之後又點啊？咁其實咧都可以通過喺嗰、那個郵局啦，121間郵局啦，47間個普通科嘅門診啦，同埋喺地鐵站咧都可以繼續攞到呢啲咁嘅採樣包，佢嘅都係免費嘅。咁當然啦，點解我哋要咁做啊？咁因為我哋係估計咧，其實打疫苗嘅人都開始一路多，咁如果可以通過咗打疫苗之後咧，佢就唔需要再檢測。咁嗱，亦都咁講法，我哋而家講緊都有我哋個行業咧都有成50000多個。建築工人咧係打咗，亦都佔咗大約係30%多。 啊，都算唔錯喎， 唔錯嘅，係唔錯嘅。咁都係嗰句啦，我諗工人都最緊要係日日有工開啦。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嘅自願自發性，因為你染咗一個嘅病情，一個工人喺一個地盤咧，咁我哋即係成個地盤都會有停工，咁個損失都非常之大，所以大家都好著緊呢件事。除了實際的損失之外，亦都希望能夠真幫助社區清零這個疫症是最主要的。 咁有沒有說在個行內都鼓勵他打針，有沒有做這樣的活動？ 有的，我們都在建造業議會和我們建造商會，我們都有出一些公告給一些工友，希望他們鼓勵他們去打針。當然如果不能夠打的不要緊，我們仍然可以用 14日檢測陰性的報告，去持住一個報告咧，亦都可以上班。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林建明。咁我哋咧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繼續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名外佣确诊新型肺炎，两人同时带有 N01Y 同 E484K 变种病毒。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表示，陆续有外佣确诊，情况令人担心，好大机会有唔止一条嘅隐形传播链。佢话外佣好多时会喺周末聚会，外佣雇主好可能会担心家中外佣受牽連，假如不幸有病毒被帶回家中，而且涉及高傳播性的變種病毒株，可能會造成家庭群組感染。另外，據了解，其中一名確診外佣上個月18日曾經接種首劑復必泰疫苗，曾其恩表示，只是接種第一劑疫苗未能有全面保護，他提醒市民接種疫苗之後仍然要注意個人衛生。新加坡單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1宗社區病例，患者同出現爆發的陳篤生醫院群組無關。新加坡政府表示，正評估同香港的旅遊氣泡計劃是否入會有潛在變化。彭博社引述新加坡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共同主席黃敦才表示，新加坡同香港當局保持聯絡，將監察情況，檢討和評估兩地旅遊氣泡是否會有任何改變。因應近期社區病例增加，新加坡今個星期六起收緊防疫措施，包括從高風險國家或地區入境的旅客在指定設施隔離檢疫時間由14日增加至21日。香港和新加坡早前宣布最快在今個月26日啟動兩地的旅遊氣泡。英国政府证实，正在伦敦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两名印度代表团成员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整个代表团正自我隔离。印度外长苏杰生说，自己可能曾经同确诊者有接触，作为预防的措施，并出于他对他人的考虑，他将会以视像方式继续参加会议。英国高级外交官员说，对苏杰生无法亲自出席会议深表遗憾。印度并非七国集团成员，但获邀参加今次会议。菲律宾同中国就南海的主权争议持续，菲律宾拒绝遵守中国实施的南海夏季捕捞禁令。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实施休渔期。菲律宾南海特别工作组发表声明，指有关捕捞禁令不适用于菲律宾的渔民，菲方反对中国在菲律宾领土和管辖范围实施这项禁令，并鼓励菲律宾渔民出海在西菲律宾海捕鱼。中国外交部昨日再次敦促菲方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管辖权，停止令局势复杂化。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慢线有意外，现在是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梳士巴利道海景加福洲际酒店对开。就在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慢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接近海景加福洲际酒店。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 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畅运道一带咧交通繁忙，龙尾近宝勒巷。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马鞍山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西沙路近锦英路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变种病毒个案再在社区那里又找到又出现了。今次这个就是一个28岁家庭主妇来的。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雪昌。 最奇怪就是他在酒店那天一日做了起码三次都是阴性。那你会不会中间那些样本有问题？这个我相信要跟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互己互人，一起接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就係即係依個地盤工人咧就需要自己任何包嘅檢測啊，咁咧就有啲工人咧覺得會增加咗佢哋嗰個經費嘅負擔啦。咁有啲資料咧想同大家都交代翻嘅，咁咧就政府方面咧為建造業嘅工人啊同埋常駐工地人員提供嘅免費檢測服務咧，就應該開放至到去到五月中嘅嚇，咁就唔係四月底嘅嚇。咁啊有關嘅即係建築業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有關嘅人員咧就可以透過網上咧預約就在社區檢測中心就接受一次的免費自愿檢測服務的。這個免費檢測就是去到5月中，大家留意一下，就可以繼續有這個免費服務的。還有剛才也說到，就是可能會派發這個就是給一些深喉唾液的檢查，也可以維持去到6月中的時間的。就是說換言之，政府提供這個有資助的服務都起碼去到6月中的。到時候疫情怎樣呢？正如剛才跟我們談的建造商会会长林建明的讲法，到时候再看疫情怎样。但是都同时间都有讲到，就是如果打针打两针就可以是豁免这个就是出入啊，呢個地盤嘅一個限制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呢個規定啦。咁大家對呢、這個決定咧，到底會唔會影響到譬如話你日常嘅工作咧，或者你如果係建築業界嘅朋友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啦，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洪慧文，你覺得而家政府呢、這個即係、就是、幫助呢啲咁樣嘅建築工人咧，或者係即係資助呢個檢測又好、打針又好啦，其實宣傳啊或者做嘅工作足唔足夠咧？ 宣传我估是足够的，但是呢有几个问题的。第一就是我估政府这样做是因为他希望多些人去打疫苗啦、嗯、打疫苗就不需要再有持有这个14日这个证明啦、 嗯 所以刚才各位商会各位先生都说过啊，他们去到6月15日、啊、希望那件事就应该很多人打、 嗯、 他现在有30%了嘛，是不是、 嗯、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我觉得都值得支持的。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始终都有啲人系唔适合打疫苗噶嘛。 嗯。 咁嗰啲人，你系咪要佢离开呢个建筑呢个行业咧？ 嗯。 定系就佢同饮食业同样道理嘅，即系我谂就系、是，我哋都点都要有一条路俾佢哋行嘅。 嗯。 咁你话要自费做检测，我就觉得确实系一个问题嚟嘅。咁但系会唔会系咁咧？即系话将来嚟讲都系派发，但系只系派发俾一啲证明咗不能够打針的人士， 嗯， 咁樣可能會我覺得會好啲咯。咁 亦都有即係頭先我都見到有啲新聞報道啦，即係話啊，會唔會用啲咩安心出行啊，即係嗰類嘢去。我就唔知道安心出行點樣用啦，即係即係點樣喺地盤用咧？當然我有用，即係唔需要。但係我係覺得其實可以另外開發一啲軟件係做呢樣嘢嘅。咁同埋最重要其實嗱，而家打咗針咧，你已經有個嗰、那個智方便裏面有個 app 去做呢樣嘢嘅，記錄你呢樣嘢。咁我覺得其實將嗰個 app 將佢 expand 多少少咧，即係可以你自己自愿嘅情況下啦嚇。咁係報導到你去咗邊啊咁樣咧，即係我覺得遲早我哋都要行呢一步，即係我覺得我明白香港人對於私隱有一種近乎宗教式嘅嚇、真係宗教式嘅呢種咁樣嘅保護，咁但係其實好奇怪嘅，佢只係對政府嘅啫，佢對於嗰啲美國嘅供應商啊，佢又冇問題嘅，係咪？咁但係即係我覺得遲早我哋都要諗，即係喺而家呢個咁頻繁嘅走嚟走去，如果你要維持翻一個社區係能夠有一個正常嘅運作咧，遲早都要行翻嗰一步，即係健康碼呢樣嘢，我覺得係應該係要去做嘅。 好啊，咁我哋繼續咧就有一位嘉賓同佢傾一傾咧，關於今次個建築業工人檢測嘅問題嘅。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就請到咧建造業機械操作及維修專業人員協會副主席連偉明嘅，連偉明你好。 大家好。 我哋先讲返开啲检测呢，咁按照即係政府方面提供俾我哋嘅资料呢，就话其实为呢个建造业工人啊同埋常住工地人员呢提供嘅免费检测呢都去到五月中㗎。咁你哋觉得啲工人接收嘅信息系咪都接收到㗎，因为好似佢哋觉得好似四月几就冇咗啦咁样。 其实好多人都反映就系去到个检测中心先知道话冇免费囉，呢个就比较差啲啦。 是而家你要求是点啊，即是希望政府一路继续可以做呢个免费检测，一路即是个服务延续落去。 如果可以就应该是要继续的，因为建筑工人有一大班人呢其实比较大年纪的都。他们不想去打疫苗咯。 不想去打疫苗，咁就变咗，但是就即是要不断地做检测咯，即是变咗如果按照政府而家呢个规定的话就。 是啦是啦，咁但係好可惜就係因為有一班工人呢去到檢測中心先知道話要收費喎，咁變咗佢可能嗰日都專登請假去做檢測嘅，但係又變成咁樣就人工又冇咗啦，但係去到又唔知點算好。 但我哋喺一路傾翻咧，同呢個建造商會嗰邊嘅傾法咧，就係話其實我頭先講啦，就喺即係個提供嘅免費檢測就去到五月中，咁跟住咧就會派樽咧就做深喉唾液嗰種檢測咧，都去到六月十五號嘅。其實都幾長時間喎，都即係繼續有一個都係免費嘅喎，而家做緊嘅，即係頭先講。 但係而家聽佢哋咁講，都係多咗好似半個月到嘅人嘅，其實。 去到六月十五號， 係咯，去到六月十五咯。 係啊，六月十五 ，OK。 嚇，即係都有個幾月啦。 咁啊，當然好啲嘅，但係我相信佢哋照顧唔到所有嗰啲地盤咯，係大地盤就應該有咯，但係比較細啲嘅地盤可能就佢哋招呼唔到嘅啫。 其實而家地盤咧，即係對於呢個檢測呢個咁樣嘅做法咧，本身 check 得嚴唔嚴嘅咧？你自己 而家都好，即係其實佢哋每一次都。即系需要去交，即系如果喺啲判头咧，佢需要交啲报告翻俾大判噶。咁所以其实我哋话两个礼拜检测，其实可能个零礼拜就要做一次噶啦。因为要等报告嘛，等完报告跟住又要交上去，咁其实就唔系两个礼拜咯，可能系讲紧个零礼拜就要做一次咯。 咁但系啲工人都肯做嘅系咪啊？其实都即系因为你开工都安全啲啦，亦都系咪？即系大家知道嗰个检测结果啊咁。 如果之前有好多中心都可以去做嘅，咁就會方便啲咯。但係最近都差少少嘅，因為有其他強制性檢測，咁啊變咗排隊啊，各方面有個影響喺度。 咁你哋嘅個即係個行內都即係希望咧，都係話可以即係繼續做一個免費嘅服務啦，係咪？即係應該係想。 哦，這個肯定啦。如果因為都冇得選擇，因為入去又一定要有呢個報告，但如果一定要即係變咗一定要咯，咁如果要俾錢咁就好大件事噶啦。 咁如果你話即係如果冇咗嘢免費檢測之後咧，就話即係啲工人都可以去個區裏邊咧攞樽啊，即係自己做翻檢測嘅。咁呢方面又得唔得咧？即係對啲工人嚟講， 其實呢過去呢個禮拜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喺有啲地鐵站啊等等有啲可以攞樽嘅地方。其实都成日去落去想攞都攞唔到噶。 都俾人攞晒噶都。 亦都有 頭先嗰位商會嗰位先生講就係佢而家係去到6月15係派樽啊嘛， 嗯、 派落去嘅派落地盤嘅。 嗯， 咁如果佢哋可以維持到派樽呢樣嘢，你覺得係咪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但係派樽佢係主要係派去大地盤啊嘛，但係細地盤嗰啲就冇咯。 嗯。咁另一方面，你会唔会都可以啊？另一个方面都做下鼓励佢哋多啲打针啊，咁样啊，即系 打针。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因为建筑工人有一大堆人都仲系年纪大嘅，或者有高血压啊等等呢啲嘅问题噶嘛。 嗯嗯， 佢哋呢班系唔系好想去打针，因为佢都惊噶嘛。 嗯嗯嗯，系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连伟明。 好，唔该晒。 啱同我哋傾咧，就係建造業嘅機械操作及維修專業人員協會副主席連偉明啊。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到底呢啲即係建築工人咧地盤嗰方面咧出入咧就要有檢測啦。咁政府而家提供緊呢啲免費服務嘅。咁但係按照頭先一路講咧，就去到65號咧就可能都冇噶啦。咁到底對大家會唔會有影響咧？如果你係業界嘅朋友咧，或者地盤做開嘢咁，會唔會對你有咩影響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聽眾咧，我哋有位接通。咗咧就岑先生咧同我哋倾下嘅，岑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我本身系地盘管理人，咁其实都有好多同事或者有好多师傅都会问我， 系 点啊点啊点啊，即系讲下呢啲资讯俾佢听。 嗯， 咁但系其实我哋真系收唔到有啲咩资讯。 嗯， 净系发放咗一个就系话讲嘅啫，都系讲嘅啫，就系话津贴啦，咁两支针就当cover 咗嗰个检验咁样讲。 嗯嗯。 咁好似之前头先嗰位先生讲，其实好多地盘嘅工友，佢真系年纪比较上大。 嗯。 咁佢哋都好担心打定唔打。 嗯。 咁但系你建造业工会啊，系嘛？ 嗯， 佢就话冇检测，唔打针，净系深喉唾液，你先可以入到地盘。咁我问翻佢，咁即系点啊？ 嗯， 咁即系人哋唔使开工啦，唔使搵食啦，你啊口口声声话，个个都系想搵食啫。咁、但系你而家系逼紧佢冇得搵食。 嗯，即系岑生，即系你基本上都系觉得系希望政府继续提供呢个免费检测，一路即系尽量做。 我明嘅，繼續檢測咧，就可能會令到嗰、那個叫做咩啊？科咩啊？嗰間檢測公司咧就發大財嘅。 嗯。 咁但係個問題係你都要即係買嘢，你都要 sell 得好，你人哋先會買嘅。唔係我就咁抌抌喺度，你買就買啦，你唔買就算啦咁樣。 係。 咁我自己都有打到，我自己都有打。 嗯。 咁當然我打咗，我自己有啲叫做感覺，我都會分享俾嗰啲同事聽、或者啲工友聽。咁、當然啦，佢打唔打佢自己決定啦。 嗯。 咁但係又係有個問題咯，變咗就。 好，咁唔該曬你先啦，岑生。 唔該曬。 系，岑生都讲得好清楚啦。咁即系啲建筑工人都好关注呢个问题啦。即系如果真系自己自费嘅话咧，即系个成本会重咗嘅。咁好啦，咁我哋呢个话题要暂时倾到呢度先啦，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继续倾另一个话题。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私隐权并唔系绝对嘅，系应该同其他嘅人权、公众同埋社会利益取得平衡。 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蒋任宏， 呢种平衡往往系反映喺。同公共登记册相关条例里面的条文是公众咨询和立法程序的成果。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想再跟大家談一談，就關於最近這個檢測樣本樽就都竟然成為了一個炒賣品，洪慧敏，即香港人即 基本上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炒賣， 什麼都炒得的。 那個情形就是因為大家知道政府早前就說要37萬外佣都要限期完成這個檢測，所以很多社區的檢測中心就都額滿，令到很多就必須要做定期檢測的市民就改為就希望拿到這個深喉唾液樣本的檢測包。但是檢測包就政府多時放在地鐵站一些自動派發機裏面，但是就很多時最近都發現到就是發現啲檢測包嚴重供應不足，就有好幾個地鐵站就是朝早加了貨之後沒多久就已經全部就攞曬啦，咁就變咗好多人就冇辦法可以攞到啦。咁但亦都同時間就有傳媒嘅報道話咧，有啲記者就話曾經就去過睇咧，就知道嗰啲派發包早把即係已經派曬嘅，咁亦都同時間發現咗咧，有啲人咧竟然就攞上去咧，就即係炒賣啊，即係可以咧就係賣翻俾你嘅。咁啊，照計應該唔得啦，你自己攞就都免費嘅啫。咁啊，炒賣嘅時候咧，價格咧就一個咧賣到25蚊啊，咁啊都幾誇張啊。咁啊，到底呢個現象係點樣處理咧？同埋政府係咪已經注意到嘅啫？係咪應該有啲措施可以防禦咧？咁樣咁啊，洪慧文啊，我哋。講的現象之一咧，就因為其實嗰啲包咧，其實攞嘅時候都係用一個八達通 嘅， 而家係啦。咁我哋 啲機係唔係 啦？有冇咩方法 要 做得好啲咧？控制得 其實就技術上一定做到嘅，即係你話當然啦。如果你全港去聯網去 check， 即係你喺呢個地鐵站攞咗，第二個地鐵站就唔可以攞。都做到嘅，其實技術上嚇，不過就可能成本高啲啦嚇，通訊啊各方面啲嘢咁。但是你話如果同一個地鐵站，我唔知啦，即係我因為我唔係好知，即係佢而家啲 reader 之間係點樣拎啦。但我估係即係應該係即係成本唔會增加好多嘅。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咧，就其實所有呢啲係有記錄噶嘛。咁你如果你喺用法律角度嚟睇，你話嗱，我規定你一張八達通一定要攞，你攞超過一個咧，我查到咧我就罰你。 嗯， 系嘛？咁其实已经做咗阻吓作用啦嘛。 嗯， 即系我唔使真系全香港拎晒，但系我总之咧，如果我查到你一张八达通，一系攞超过一个嘅话， 嗯， 系嘛？咁第二样嘢咧，就我觉得即系我唔系好明咧，即系政府点解会咁后知后觉？即系如果连记者都可以 check 到网上有得卖，咁你应该早就知道呢个问题啦。咁其实我觉得。咁你政府都可以做噶，如果人哋可以網上售賣，你咪網上俾人 派發咯， 係咪？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當你政府做咗之後，就自然會杜絕咗嗰啲噶啦嘛。 嗯、 即係嗱，我地鐵站冇明白，有時真係會咁巧，因為呢排又有強檢又剩咧，可能多咗人攞咁樣。咁你增加供應量係一個方法啦。咁另一個方法就係、是、即係 on demand 咯，即係你政府咪用網站上咁嗱、你網站嗰啲相信唔會係有人去攞卅個去炒賣啦，係咪？咁有曬登記有曬剩噶嘛，咁咪解決個問題咯。 嗯，係啊。咁到底呢個炒賣樣本樽呢個現象咧，到底第一就是政府真係知唔知啦？知嘅話咧，要唔要及早即係要封呢個漏洞？ 因為法律上佢可能而家係因為嗰、那個。是一个赠品，咁佢攞咗之后咧，就系佢个 property 嚟嘅，咁攞去炒卖咧，你就管唔到嘅。 基本上管唔到嘅， 管唔到嘅， 管唔到。 咁除非你系改变嘅啫，你个樽上面写到明咧，呢、這个就系自用嘅，不能转让。 即系， 但系当然呢个就执法上面都有一啲难度啦。就算你真系做咗，咁、你可能只系靠放蛇啊，嗰啲先至拉到嗰啲人咯。 系啊，咁到底应该点预防咧？电话机旁边咧，我哋就接通咗位嘉宾，同我哋都倾下嘅。咁就系立法会嘅医学界议员啊，陈佩贤嘅。陈佩贤你好， 喂，主持人你好，我系陈佩贤。 诶、哎，好耐冇见啦。 系啊，你好，你好。 Hello。 啱我哋头先讲开啦，就系呢啲深喉唾液样本嘅检测包咧，最近就即系好早啊，即系已经俾人哋攞晒噶啦吓。咁啊，陈佩贤，你应该系咪都注意到呢个现象？有冇同政府倾过，或者政府有冇打算做翻啲任何嘅嘢，即系保证咧就呢啲样本包会派到俾有需要嘅市民咧咁？ 俾兩個資料，主持人同埋觀眾啦、聽眾啦、第一就係今日喺，其實我哋都係透過傳媒知道呢件事嘅。咁、然後呢、今朝喺立法會嘅大會嘅問答環節裏面呢、我哋有議員問政府，就係講緊派發嘅樣本包嘅數目啊，成日都唔夠啊，可唔可以派多啲啊？咁但係就當中冇兩邊啊，議員及官員呢冇提及過，朝頭早嘅時候冇提及過話有呢個炒賣嘅情況發生。如果我知咧，其實可以追問炒賣嘅。但係就可惜，就喺個現場就冇。不過後尾 傳媒又問政府，然後即當然是官方式回答啦。呢、這個第一個資訊。 嗯、 第二個資訊咧就係頭先你講25蚊，我找到網頁咧網站咧係有100蚊。 嗯，哇，仲貴喎！ 放上去係啦，出售啊病毒檢測，買一送一，100蚊。 嗯， 咁啊係有嘅。咁啊，所以嗱呢、這個係俾兩位嘅資料。咁當然我自己覺得係好大問題嘅，因為講緊成個抗疫咧，如果你咁樣去做，本來免費攞俾市民做抗疫嘅嘢，然後去即你攞去賣，都不就只係你攞曬應即嗰個掃曬啲貨啊嘛。 嗯 嗯嗯。咁其實係對於嗰、那個啱啱最近好似有另外一啲官員走出嚟話咩要保障公眾健康，呢、這個好明顯係呢個同保障公眾健康有關啦。你做緊嘅嘢。是好明显破坏呢件事啦。 嗯，因为其实陈佩贤早前咧，其实就算冇而家最近呢几日咁夸张咧，其实早前好多时有阵时经过咧嗰啲机啊，即系你系攞嚟嘟一嘟就攞啊嘛。其实好多时咧到下昼晏少少都已经冇噶啦。不过最近就因为头先讲咧，就因为啲预约又紧张啊嘛，咁所以变咗嗰个要深喉唾液检测个需求大咗啊。咁啊，同埋你头先讲到咧，其实就啲报道里边咧，其实有讲埋个拍卖平台嘅名噶，即系其实就唔系话即系就咁样据估计或者听翻嚟嘅，即系实际上有人进行紧嘅。咁啊，但系而家。这个做法就没事，即是没有刑责，没有任何即需要负责任的嘛。那这些方面都会不会是一个漏洞来的，你觉得即今早上你会不会谈呢，有没有都针对性地做一些事呢，即短期内起码。 我自己看其实是有个漏洞在这里的。但是呢、我的看法就是你有心人对 无心人嘛。 嗯。 即个意思就是说你无论打比如政府将嗰个派发样本嘅样本包增大一倍两倍，如果我有心同你扫货扫晒去嘅，其实你白几多我都可以有排队党。你谂下排队党，无论你演唱会飞定系乜嘢，我都香港人系最叻扫晒啲嘢，然后攞嚟炒卖噶嘛。咁所以咧，一、那个、那个当然政府嗰、那个我觉得系应该要增加个派发地点同埋个供应数量嘅。但是如果有心有一些嘅用心嘅人去特登去做呢件事咧，其实係你落比幾多，佢转个头就会囤积居奇。咁呢个係其中一啦。咁包括就算有人有头先有记者问我喂可唔可以具即係具名咁做呢样嘢咧，就算具名我去收集几百个排队党呢样扫晒你。咁、呢个所以呢个係一个问题嚟嘅，我自己觉得。因为讲紧收集深喉唾液系帮助防疫抗疫同埋一啲员工啦、或者外佣佢嘅工作有关嘅嘢要做呢件事噶嘛，所以好影响成个抗疫嘅，我哋觉得系一个我认为系一个保障公众健康嘅工作嘅问题嚟嘅，所以喺度系啦咁咯。 系阿陈佩贤咧，头先讲翻今朝早你个会有冇会都倾下，即系关于如果要真系炒卖嘅话咧，要唔要做翻一啲监管嘅行动咁样啊？ 今朝喺今朝 冇噶嘛， 所以点解今朝讲冇人接触过呢个新闻，系呢、這个之后先出现嘅。 嗯， 咁我自己觉得啦，俾多个第三个资料你咧，嗱我自己咁嘅睇法，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啦。嗱、我认为咧，政府派发嘅样本收集包啊，系政府公物嚟嘅。 嗯， 佢上边咧系我自己亲自去过啲。喺啲網嘅平台撳入去，然後裏面咧有啲樣式咧係直情係有嗰個政府嘅嘅印章啊、衞生署嘅字眼啊，類似嘅嘢嘅。 嗯， 係有呢樣嘢嘅，即係我覺得係政府公物嚟嘅。而嗰樣嘢係一個免費派發，個目的係例如我去拎就係我去交還嘅樽嘅。其實佢寫得好清楚嘅。 嗯， 咁然後啦，佢無論喺個網頁，然後網站，然後派發樽，同埋佢個嗰度裏邊，應該相信係佢教你就係攞完之後，唔該你攞完之後，你可以交翻去嘅咁樣。 嗯， 而我自己覺得係一個用一個咁嘅概念，政府公物，而咧你攞嚟做買網上買賣，然後賺取金錢咧，我覺得唔恰當。 嗯嗯， 而我自己睇緊係咪向一個叫會唔會懷疑有竊取公物、政府公物嘅嗰個方向去諗。 嗯，系陈佩贤， 谂下嗱，对上一次咧，谂下嗱，我个例子，我唔知系咪好恰当啦。你谂下上次就系一啲嘅政府嘅口罩， 嗯， 然后攞出去，发觉流咗出个市面，然后卖，买， 嗯， 咁都系有问题啦，咁应该要处理，我觉得又唔系完全处理唔到。 系，但系今次攞包咧，有啲人会讲咧，就可能我帮屋企人攞啊，或者朋友托我攞啊，即系佢系会有个理由啦，即系吓。 唔紧要，即系你呢、這个你摆上网上拍卖啊嘛，摆、网上拍上卖已经系另外一回事嚟嘅，我哋觉得。 嗯， 不过执法上你要放蛇啊，嗰啲我谂系有啲困难啦、啊。不过即系 Pierre 头先你讲实名制，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做嘅，即系嗰啲，譬如话因为佢工作需要一定要攞嗰啲咧，其实系可以实名制噶嘛，我觉得即系。即是你話譬如地盤工人啊、美容院啊、飲食業，其實我就覺得可以做咯。 係、好啊，咁我哋時間都差唔多啦，唔該曬你先啦，陳佩賢。啱啱同佢傾咧就立法會醫學界議員啊陳佩賢同佢傾緊咧就關於炒賣樣本瓶嘅。咁自由風我哋今日傾嘅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問啊，咁要講聲拜拜啦， 拜拜。